整原则，维护国际秩序，不支持俄罗斯发动的战争或帮助俄国规避相关制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后重申有关立场。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强调，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中方本住客观公正的态度，为劝和促谈、停火止战、防止出现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做出积极努力，发挥了建设性作用。时间将会证明中方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会得出公正的结论。发言人指出，作为冷战产物和全球最大军事联盟，北约必须高度警惕并坚决反对新冷战，此举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亦都违背世界人民的愿望。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持续，乌克兰官员说，在被俄军占领的港口城市别尔公斯克，一艘俄罗斯登陆舰被摧毁，另有两艘船受损。网上流传的相片和片段显示，港口在事发的时候冒出浓烟，有船只发生爆炸。别尔公斯克港位于乌克兰南部重镇马里乌波尔西南大约80公里，报道说不清楚导致爆炸的原因。俄罗斯国防部就说，东部军区司令柴科抵达距离乌克兰首都基辅30公里的俄军前线阵地，进一步了解形势，并为军人安排任务。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为广东西部带来雷雨。预测本港地区多云，间中有骤雨，沿岸有薄雾，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听日温暖潮湿，下星期初天气清凉，间中有雷雨。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9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86点，跌59点，总成交金额30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2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75点，跌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5蚊，跌1蚊；阿里巴巴112.8，跌1蚊；恒生中国企业75.9，跌2.4；京东集团240蚊，跌1.6；美团145蚊，跌2蚊；盈富基金22.08，跌6仙；友邦保险80.85，跌1.95；药明生物68.05，跌1.35。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3，英镑10.334，瑞士法郎8.446，澳元5.886，加元6.247，新西兰元5.457，欧元8.633。每百日元对港元6.4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95。日经平均指数报28,136点，升26点。港金报18,29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61.61美元，卖出1962.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在九龙区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慢线有交通意外，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但系经过小心啊。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嘅慢线。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屯门的黄珠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落返海王路的支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安定村。另外受爆水管影响，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方向近住友爱村就需要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改道行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切线。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点啊？起身未啊？只脚唔好摆咁高啦，晾翻落嚟啦。我又唔知道你系边个 device 装咗可以夹到人只脚放得好高。你系咪成日夹人啲只脚放得高唔高噶？我想问。 咩叫 device 啊？ 即系啲设备啊，啲嘢嗰啲咁样吓。 我净系关心啊，喐喐啫，因为动你只脚咧，其实对身体都唔好。 你点解会觉得佢有动起只脚咧？ 间脚。 哦，你个间脚系嘛？ 系啊。 OK， 好。喂，阿喐，你有冇咩要辩白啊？或者讲翻啊？ 其实我只是会觉得就是不知所谓咯，吓都系嗰句事啦。每一日打电话嚟咧，都会有一啲新嘅嘢嘅。第一日咧就喺度呃我话咧，诶邮局有个，你以为我唔记得啊？系啊，我已经抄低晒喺我本簿仔里面。你个五轮真音功，啊、你呢啲个武功嘅话， 一百 条礼拜翻嚟，系啦、啊、就会 一百条废话，一百条废话， 一百条废话。有一日咧就打电话嚟问我瞓醒未，跟住咧有一个就系话你唔好行开啊，有今日咧就同我讲，我就放低只脚落嚟啦，跟住懒系好似好了解我咁样，我呸！ 你谂下人哋阿姨叫你起身就，喂，到未？到你咁嘅啫嘛，系咪一句起两句字？边有嚟咁多嗰啲沙沙石石啊？真 咪就系咯，大佬知道我几关心佢啊，嗬、啊？我就同佢讲，佢就话系啊，你准备啦，系啊。 好翻未啊？仲要问你好翻未啊？ 唔系系， 我记得有 唔舒服就要问候问候你，但系佢而家真都想问候你，佢而家都 我知， 佢真心都想问候你。 系啊，我知真心问候我全家人添。 喂嗱，今日 全家人都好安 好 ，Happy Friday 啦，所以我哋今日一样会有呢个风骚唱不完啦。 哇，正啊！ 咁我到而家都唔知咧，阿真阴公咧今日咧。佢出啲咩阴功嘅吓，因为咧佢一路都唔肯讲吓，咁所以我哋一阵间咧就拭目以 待， 冇错啦吓，听下佢唱啲咩歌啦。但系佢好似又话用啲唔系唱歌嘅方式去唱歌，咁真系吓。但系佢话唔会叫阿小妹嚟啦，因为小妹 阿妹唔得闲啦，发脾气啊， 冇错啦。 系咪 rap 啊？定系腹语啊？ 腹语系阿大佬嘅强项啊！ 定系用你身体唔知啲咩器官发出声？ 吹 B B， 即系例如 个肚，吹 B B。 我啲器官 真系吹 B B。 咁咪真系不停放屁， 食滞咗，所以 pat pat 不停吹 B B。啊，好啦， 呢个我想听， 我都想， 佢真苦啊！ 哎，好啦， 我要佢一首 Happy Birthday。 谁令我当晚举止失常？难自禁望君，你能见谅？但各万分紧张，皆因跟你遇上。谁令我突然充满幻想？谁令我阴魂脑际飘扬，撩动我内心爱情酝酿，为我拨开忧伤，找得失去乐畅。谁令我仿似初恋再上？我心中蕴藏爱意千百丈，怎许相依恋永远心相向？结伴上天际，似燕子飞翔，双双去编写动听乐章。 谁令我知 三虚许冠杰，加埋有 Shelly 关淑仪，印象。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廿一度气温，相对湿度95%，强烈季候风信号仍然悬挂。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沿岸有薄雾，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噶。 一个温柔好 mellow 嘅版本，加埋关淑仪一个好另类改编嘅版本，我哋当然亦都有呢、這、一个阿 Sam 印象。 我心中蕴藏爱意千百丈，怎许相依恋，永远心相向，结伴上天际，似燕子飞翔，双双去编写动听乐章。谁令我朝晚苦苦思量，常在我梦境永恒照亮，令我万千猜想分不清去向，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 迎接住呢个周末，送俾大家一只 remix 歌曲，许冠杰加上关淑仪嘅印象。好啦，继续我哋节目十点搭四。嗱，其实咧，我哋琴日咧都讲咗少少啦，关于阿 Sarah 咧，曾经好多年前咧一个家居意外，咁呢样嘢咧都系作为大家一个借镜。嗱，其实咧今时今日咧，我谂啊，除非屋企冇装窗花或者嗰个窗口咧系 open 啊，即系开放式嗰啲，如果唔系咧，呢一个嘅危险或者呢个唔开心嘅事都唔会发生，可唔可以咁话？ 可以咁讲，咁其实咧都算系叫做不幸之中嘅大幸咯，系咪？ 嗯，冇错。咁不如你讲下你当年点解会发生呢一个扑落街嘅事件？ 嗱，首先我真系要好多谢啊，就系咁多位嘅听众们咧， 好关心你啊！ 我跌落街嗰件事嘅话咧，就系非常之关心，多谢你哋嘅关心先。咁其实咧真系嘅，跌我唔死嘅话咧，就先至有今日嘅。咁我都要多谢大佬啊吓，因为咧呢个故事嘅下半部分嘅话咧，系佢有份参与嘅。好啦，咁啊事缘咧就系、是、啊，真系我哋患难见真情。 嗯，冇错冇错。 系啦，嗱，咁其实咧就事完咧，我嗰阵时候啦，就自己咧喺呢一个清水湾度咧就住紧一间咧就系村屋，我系住二楼嘅。咁咧，其實如果大家有住過村屋嘅咧，咁如果佢係冇呢個露台咧，佢通常都會有一個地方咧係可以開到個窗花，俾你喺嗰度晾衫。 嗯嗯嗯。 意外就係發生喺呢一個地方啦。咁其實咧，就當佢要去晾衫嘅時候，我就一定係要將佢開咗個窗花，成個人要探出去咧，我先至能夠掂到嗰一條嘅晾衫繩嘅。 嗯嗯。 係啦，咁好多時候你會發覺就係話，即係你都會知道要小心嘅。咁但係嗰一次嘅意外發生係在於我洗咗有一個棉被嗰啲叫做咩？嗰啲棉被袋啊。 嗯， 被袋 好大個嘅。 被袋冇錯啦， 又重又大喎，論盡。 又重係啦，咁跟住咧我就直頭係要成個人咧都基本上咧仲要嗱呢個嘢真係唔好學，我係擔咗一張凳仔。 企高啊嘛，我記得你話。 係啦，企高。咁成個人咧，基本上咧，你知咧，我又長啦個身，三分二嘅人咧已經咧就探咗出去噶啦、嗯， 非常危險。你做你做呢個動作咧，第一你攬嗱，第一打開窗花危險，你企高又危險，同埋你咁你個人咁高大係咪先？咁啊懟咗咁多出去，即係好似你話齋三分二已經係探咗出去咧、 嗯， 根本係已經係冇事都出奇啊！真係。 你講得啱啊，因為其實我重心已經係錯咗噶啦，我重心已經喺出邊噶啦嘛，啱唔啱啊？你喺三分二好似個搖搖板咁樣，你應該係五十五十噶嘛，但我已經係三分二喺出邊，三分一喺裏面。 除非咁啦，除非有一個人喺後邊掹住你，即係咁講啦，係啊。 冇錯，咁係冇嘅。咁因為我自己係做家務嘛，咁我諗住冇嘅，即係總之我就探咗個身出去，我將嗰、那個嗰個 要 帶嘅嗰個皮袋，嗯、我撥咗出去嘅話咧，我咪可以翻入嚟咯。點不知説時遲那時快，我咧就將個人探咗出去，個皮袋想撥出去嘅時候嘅話咧，即係就整出去嘅時候嘅話咧，佢嗰條晾衫繩因為咧日久曬到已經霉霉地，佢斷咗。 哎呀！ 我連唯一一個支持自己嘅身體嘅個重心少少力我都冇，就激腳哇嗰一下就一動橫，成個人咧就向前衝啦。 嗯， 系啊，我已经来唔切反应，我已经做唔到任何嘅嘢，真系死神来了。咁我就直头 哇，嗰一刻我真系我明白啊， 你听落都惊。 冇諗過會發生，原來真係發生嗰種心情。 呢啲咁嘅家居意外囉，但係真係冇人可以怪我，只可以怪我自己。你點會諗唔到嘅啫？嗰條繩根本上就承托唔到咁多人嘅重量，係咪？承托唔到你個濕咗個皮帶嘅重量，同埋加上我嘅重量。好啦，咁我跌咗落去嘅時候呢，就又唔知點解好好彩喎。跌到落去嘅時候呢，其實嗰一下呢我係冇感覺㗎。但係我當要起身嘅時候呢，我發覺呢肋骨嗰個位好痛。 哎呀， 跟住咧就發覺你唔可以好大啖咁唞氣，有少少好似咧就係想窒息嘅感覺，咁又好彩嗰陣時候咧就情急自生，我就同自己講，我唔可以咧暈啊，同埋咧就係你通常呢啲咁嘅情況，你唔好暈啊，你唔好暈啊，你要保持清醒。係 啊係啊，真係。 係啊，我突然之間就窒息嘅話，哦，李麗若，你要保持清醒。咁跟住咧，我 OK， 我大啖我唞唔到氣啫，我細啖應該得啩。咁我就細啖細啖咁樣唞，但係好可能因為你真係唞唔到氣呢，你唔夠氧氣，你個人就見暈啦、我係有一刻呢、即係發黑嘅，眼前係發黑嘅，咁跟住我就真係好驚，我心跳得好快，但係我亦都求救無門，因為原來我嗌唔到， 因為你發唔到力㗎嘛，同埋你個人你根本吸唔到氣，點嗌啫，嗌 起身都起唔到啊， 起唔到身，我乜都做唔到。咁跟住我就同自己講 ，OK， 冷靜，喺呢一度我睇下嗰個情況係點樣，我觀察一下先。咁、我心裏面我真係諗好多嘢，我喺度諗緊嘅就係點算咧？咁因為咧喺當時咧實不相瞞咧，我係著得衣衫褴褛， 因為屋企因為衣街坊裝 家居服， 係啊，可能一短袖 T 恤啊、短褲啊咁樣。 我係好醜樣，咁我就心諗死啦！如果一陣間就算有人嚟救我都好啦， 救傷車嚟點算？ 嗰個報道會唔會係哇？李麗蕊真係衣衫褴褛， 半裸啊，半裸瞓喺街啊， 冇錯啦， 即係被盜中落， 係啊，通常誇張啲噶嘛，係咪先？ 係啊， 係啊，咁我就好驚，咁點不知咧就一段時間之後嘅話咧，我開始覺得我自己喐得啦，咁我就慢慢就睇下我自己嘅身上面嘅位有啲乜嘢，我係見到咧兩隻手咧係流血嘅。 同埋我記得你話你冇帶鎖匙，你就算入屋都入唔到噶嘛，係嘛？ 冇錯啦， 晾衫梗係唔會帶住啲鎖匙啦。 但係呢個亦都造成佢唔能夠入翻去。 係啊係啊，我明啊，真係好無助啊嗰陣時。 咁你知唔知我係點樣啊？ 我估唔到。 我係唯有嘅就係喺原先頭先跌落去嗰個地方，因為其實好彩係二樓啫嘛。咁就我嘅發覺嘅就係原來下面我好多嘢晾住我，就係嗰啲鄰居擺嘅雜物，例如嗰啲唔要嘅爛單車啊，又或者可能係嗰啲床褥啊咁樣一紮嘢污糟邋遢嘅。咁跟住咧，我就見到側邊嗰度咧有一條水渠。系啊，我唯有嘅就系咧喺嗰条水渠嗰度好湿，系啊， 我系沉水渠， 我系一路痛住一路咁样沉啊，我冇办法，因为我一定要入翻间屋嗰度，我先至打到电话。嗰阵时候我哋仲未有智能电话喎 ，Michael， 你 知啊？我记得啊， 你沉翻上二楼， 系啊， 系啊， 哇，你好危险，我真系佩服你。 点解你又唔去向周围啲 客人， 你叫邻居救你咧？ 系啊，你好危险啊！ 再跌多次。 是啊、 我就覺得我自己的面子大过天咯， 即系你唔想见到你咁样， 我唔想俾人见到我喺当时嗰个狼狈样啊！ 我都明白你种心情，我明白。 系啊，咁我所以我就话 ，OK， 喺我可以能够自己做到嘅嘢嘅话，我就做啦。咁跟住我就好辛苦、好辛苦、好辛苦咁样咧，系忍住嗰度痛咧，就趴翻入去，爬翻上去之后嘅话咧。我仲要仲惨啲，我打电话俾我啲好相熟嘅朋友讲，冇人接电话。 哎呀， 咁唔出奇嘅，因为可能人人有忙紧嘅 咩时间啊，咩钟数啊嗰时。 我记得应该系晏昼啊。 嗯， 系啊，晏昼嚟噶。咁跟住咧，我就唯有就打电话俾阿 Michael。 嗯， 系啊 ，Michael 咧就二话不说咧就话 ，OK， 你喺边？我而家嚟接你，带你去睇医生。咁跟住咧，下半部分咧就要交俾阿大佬讲啦。 哇！ 当时你接呢个电话，你有冇想 cut 佢线啊？ 点解要 cut 佢线啊？ 我唔知道，我问下啫。 咁烦， 毒嘅你要我整蛊佢啊？ 我话俾你听啊，李丽蕊咧喺我嘅生命中咧，我见过几次。嚴重，我覺得嚴重啦嚇嘅受傷啦，呢一次係其中一個啦。但反為咧，我想講有一次咧，佢翻到嚟咧做清晨快活人喎，佢成塊面腫曬，有一邊面腫到好似豬頭咁樣。當時咧，我仲以為佢俾人打劫啊！我咦，你做咩咁樣啊？即係你作為朋友，你都會問啦，係咪先？咁跟住佢即係都有少少唔開心嘅，但係佢個人又好奇怪，佢覺得嗰樣嘢要做咧，佢就會做噶啦。原來佢啱啱拍完有一套戲叫《學校風雲》，我冇講錯。 佢俾啊某一个演员咧一巴冚， 哇， 一巴啫，一次 take one，一巴就已经刮到成块面肿 痛 晒， 我觉得好痛。 因为第一，啊嗰位演员只手大过佢个头啦，系咪先？ 系。 同埋，因为佢玩开健身啊，佢举开几啊磅啲哑铃，一刮过嚟咧，那个力都好大嘅。咁所以当时咧，佢系成块面肿晒咯。咁收尾誒，佢同我講翻，因為原來咧導演叫嗰個演員唔好流力啊，如果唔係咧要刮好多疤噶， 即係一次過， 一次過。於是咧呢一句説話咧，令嗰個演員咧加重力度鬥疤刮。 唔係都明嘅，佢刮嗰度有壓力啊， 梗係有啦。 係啊， 因為嗰位演員咧都好好嘅，好錫其他演員嘅。我喺呢度講過啦，我同佢拍過一套戲，佢要租質我噶嘛。佢唔係衰，佢唔係衰，佢咪有心。但係咧，導演講嗰樣嘢啱嘅。嗱，你唔好流力，你扎扎低低，哎呀咁刮，就可能要刮好多疤。係，咁啊仲 衰。係啊，同意啊。仲有就係因為佢嗰次點解會咁傷，你知唔知點解啊？因為咧嗰日咧佢係戴咗啲戒指。 哦， 哎呀， 嘅戒指，但係冇辦法，因為其實當導演同你溝通緊，話下一個咧就一 shot。过一剔过嘅时候嘅话咧，你觉得系演员就系会咁样噶啦。 好嗱，不如咁啦，十点半我哋翻嚟先继续讲下其他嘅话题啊。23度气温，相对湿度95%，听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发人声应点唱就留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在亚博馆协助医疗工作的老人科专科医生佘达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大约两星期前已经在亚博馆为患者处方新冠口服药，似乎反应不错，没有明显的副作用。他又说，处方新冠口服药最好是给予刚刚发病而未入院的病人，如果药物足够，应该早点在社区使用。除了在指定诊所，亦都可以分配给社区的家庭及专科医生。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成员家庭医生林永和在同一个节目说，现在公营医疗属第一线照顾患者，向有需要患者处方口服药，如果能够供应给予私营医疗，相信很多私家医院或者诊所会乐意配合。至于怎样分配，他认为可以视乎医生是不是愿意参与治疗确诊者，如果他们申请，医管局可以集中安排，视乎个别区域的医生数量和分布情况，以便有效运用资源。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为加快接种进度，将会在下星期二在铜锣湾增设加路连山道短期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为12岁或以上人士接种伏必泰疫苗，今日起接受预约。中心亦都会向12至17岁的儿童及青少年和60岁或以上长者派发即日抽。接种中心将会运作到6月底，开放时间是每日朝8晚8，下午1点半至2点半是清洁时间。另外，青衣站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亦都会由下星期二开始提供伏必泰疫苗接种服务。聂德权在社交专页说，政府争取在下个月底之前将第二剂疫苗接种率提高至90%，并提升3至11岁的儿童、青少年和70岁或以上长者和院舍院友的第一剂疫苗接种率至90%。政府将会尽一切努力推出更多便利接种的措施。南韩后任总统尹石月严厉警告北韩，挑衅将会一无所获。尹石月在北韩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一日，在社交网站发表有关的贴文，又说南韩将会透过建立更加强而有力的安全态势，以维护自由和和平。另外，后任总统发言人金恩惠说，尹石月会在今日下午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预计将会讨论北韩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问题。 北约峰会会议重点讨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出席会议的美国总统拜登在会后见记者说，北约从未如此团结，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见到的情况完全相反。又说如果俄军在战事中使用化武，美国会作出回应，回应的性质取决于俄方所用化武的性质。拜登提到，美国宣布对超过400名个人和实体实施新制裁，当中包括300多名俄罗斯国家杜马，即是国会下议院的成员、寡头和国防企业。被问到北京有没有任何的行动或者不作出行动的迹象，从而令他认为中国协助俄罗斯。拜登回应说，自己最近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时候，已经清楚向对方说明协助俄罗斯的后果。他强调并非作出威胁，而北京明白中国在经济展望方面和西方的联系比和俄罗斯的联系更加紧密。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沿岸有薄雾，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听日温暖潮湿，下星期初天气清凉，间中有雷雨。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96%，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26点，跌119点，总成交金额425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1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71点，系跌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0.8跌5.2，美团140.2跌6.8，阿里巴巴111.4系跌2.4，恒生中国企业75.64跌5毫，京东集团235.2跌6.4，药明生物67.1跌2.3，友邦保险80.8系跌2蚊，盈富基金22.02跌1.2毫，小米集团14.8升3毫，融创中国5.29升2.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3，日元121.84，瑞士法郎0.927，加元1.253，人民币6.363，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03，澳元对美元0.7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日经平均指数报28,062点，跌48点。港金报18,310蚊，升18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62.74美元，卖出1,963.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啦，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日培正道桥底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生蒲岗的崇宁街啦，近住宜伦街对出，由于有道路工程，快线封闭噶，经过小心。另外受较早前的爆水管影响，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方向，近住友爱村仍然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娇钟欣彤，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场疫战，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跟住翻另外节目啊，风骚快活人星期五啊，咁啊头先咧都讲到咧，一阵间会有点唱嘅时间，咁啊如果想留言嘅咧就系我哋 Facebook 啦，咁啊如果想打嚟就晏少少，打嚟18723588嘅。嗱，今日咧另外有个话题咧，我相信咧关乎我哋啊平时日常生活食嘢啦吓，咁啊唔知大家对鸡呢一样嘢中唔中意食嘅咧？ 哇，好喜欢啊！ 都算系一个主要食粮，即系对于人，即系我哋嚟讲啦，一系就鸡，一系牛嘅啫，猪系呢几样嘅啫， 系啦， 系咪先？ 系啦，系啦， 系啦。 我食少咗系因为我嘅另外一半。 佢系唔食鸡鸭鹅，完全唔食啊！鸡鸭鹅都 讲过，讲过。 哦 ，OK， 佢对于呢啲好惊， 系啊，惊过就个猪尖啄嘅嗰啲咁嘅鸡鸭鹅咯。所以因为咁嘅话，我系食少咗。 哦，明白。咁啊，嗱，其实呢篇文章佢就话咧，鸡有几个地方咧系最好唔好食啦，最好唔好食啦。咁、虽然有啲人咧中意食，嗱，其实呢三样嘢咧，我仲想，仲想加多一个部位啊。咁啊，先讲咗文章呢三个啦。第一。佢话鸡皮，佢话鸡皮咧就系鸡嘅皮肤有大量嘅脂肪，虽然美味，不过都可能有很多寄生虫，因为咧好多鸡咧集中养殖啦，即系成个农场咁样，咁身上咧会带住大量嘅微生物啊、寄生虫啊，咁诸如此类，诸如此类。其实我又唔系惊佢有微生物、寄生虫，我只系听人讲话鸡皮系肥到不得了。 系啊，我都依家都唔敢食。 脂肪嘅积聚地， 系啊，海南鸡嗰啲鸡皮咁好味， 咁好味， 我舐下就得。 我都会食， 系啊！ 你咁快已经做咗嗰啲仙人会做嘅嘢啦， 系啊！ 听讲话嗰啲仙人去到嗰啲系嘛？ 我真系你 奶就奶叉烧， 系啊， 奶叉烧。 佢已经佢望佢一眼就放低， 佢而家提早试下做仙人嘅感觉。 哇！嗰啲真系我觉得好唔健康啊！ 虽然唔健康， 又吸引， 千祈唔好照啊！ 点解啊？ 你唔舍得，唔舍得唔食落去噶啦，即系你、好似你咁都仲 舐咯， 系啊，舐一舐，你都仲舍得抌。 系， 我有一次即系嗰啲鸡皮，我一向都唔食嘅，但系有一次有一间即系嗰啲海南鸡饭，即系做得好靓。 系啊，特别海南鸡饭。 好啦，我一开始照第一啖咧，我忍唔住啊，继续食埋佢，系啊，欲罢不能啊， 啲颜色又靓喎。 系啊，同埋啲鸡油咧，你见到佢黄黄地， 哇，不得了啊！ 佢好似同你讲食我啦， 系啊，鸡皮呢样嘢真系邪恶到不得了， 系 咁咯， 系。 但系鸡皮我又觉得就系真系好难讲，有好多人又咁样讲嘅，就系话咧，有啲人咪话要减肥，所以咧鸡皮嗰啲全部都去晒嘅，又因为咁样嘅话，你少咁呢啲油脂咧，个人咧又冇咁拧身嘅，所以真 系 好难讲， 系啊。 同埋就係大家咧，如果你真係要揾嚟煲粥啊又好，或者係揾嚟蒸雞啊又好咧，咁有啲人就會片咗個皮咧先至蒸。 哇！蒸雞唔得啦，係啦， 係會好鞋噶。你係要連皮一齊蒸，蒸完之後咧，你就去撇咗啲油佢，咁又會比較好啲。 咁你食唔食啊？鋭 嗱，我以前咧係完全一滴都唔食嘅。咁但係而家咧，我就會點樣咧？可能四嚿裡面嘅話，我食一塊咯。 哦 ，OK。 係啦，我唔食多，但係我會食，因為我會覺得嘅就係其實佢嗰啲雞油係真係好香嘅。你 梗 係 香啦，又滑又成， 好好食㗎。 你話如果日本嗰居酒屋嗰啲炸雞皮咧，仲正喎。 係啊， 但係好好食。我真 系，其实我每次抌咧，我都带住啲好唔舍得嘅眼神。 系咪啊？好似同佢 say goodbye 咁样。嗱，人皮殊途啦，拜拜。 咁另外第二个咧，佢话鸡头啦，鸡头咧，以前我细个唔知点解咧，我啲长辈咧就会教我食乜嘢，你知唔知啊？ 鸡冠、 肉、鸡脑啊。鸡脑啊， 好细啫， 少少，即系嗰种诶，少少，我唔知点样形容，即系好似有 啫喱咁样。 系啦，即系总之个口感，如果你食过你就知，但我唔识形容真系。咁但系其实好少嘅，即系一督仔嘅鸡好少嘅啫嘛，嗰度。 切出嚟嘅。 食开又会觉得几好食咁咯，系啊。 即系你专登去撩， 因为佢汤鸡会劈开个头噶嘛，即系两边噶嘛，咁你咪可以夹到嗰个少少个脑部咯。 咁咯， 又冇食。 但系佢就话鸡头最好又唔好食啦，咁样样。 明白。 咁啊，唔净止个脑嘅，咁啊有好多嘅原因。睇先啊，对唔住，跳走咗系。 佢话因为你有啲寄生虫喺里面，咁所以咧，其实如果喺营养学嚟讲嘅话咧，鸡头咧亦都冇乜营养价值嘅。咁所以就叫你就，如果系咁嘅话，你不如就唔好食。 我哋食嘢都唔系话营养价值噶啦，系好味。 系啊，好味。 你又啱，系啊。咁所以佢就话，不过咁样，佢就话咧，有机会会有呢个重金属咧，就会系遗即系遗留喺嗰个鸡嗰啲鸡头嗰个组织里面。 我好多年冇食咯，而家。 嗯， 好多年冇食咯。嗱，第三咧就系鸡颈嘅，你食唔食噶？ 嗯， 鸡颈我。呢、這個真係一 點解你咁 痛苦？ 因為好食啊！因為我係有時候舐少少食少少啜少少就唔食啦。嗱，燒乳鴿條頸我就一定食啦，我就即係走唔甩。 有咩分別啊？ 其實咪又係瘦猛猛， 因為燒乳鴿邊有肉㗎？嗰啲皮好食啊，真係好食啊！我又諗下喂，咁幼咁短。应该都唔系好毒啫，咁 以前听人讲话系咪佢打针系打条颈噶？ 系啊， 冇错，我都有听人讲。 所以、 啊、 我唔知真定假吓，所以我就唔系好敢食颈嘅，同埋亦都唔系太好，冇乜嘢食咯，纯粹嗰个照下照下啫。你都冇肉嘅。嗱、我头先话加多个部分咧，就系、是、我以前我阿爷好中意食一样嘢， 劈劈 冇错啦。咁、我有一段时间跟佢哋咧，我都会中意咗食嘅，但系后来就食下食又冇食啦。同埋而家好多时咧，啲人都唔食噶，一般我见都唔食，吓、 啊、 上台都唔爱 啊。马官即系唔好睇啊！你得嚿嘢喺度。 我最近咧即系有一个经验我真系唔系太舒服。其实讲紧系发生喺两日前嘅啫。咁我就喺街嗰度咧，谂住话就系买一啲即系现成嘅熟食翻嚟啦。咁可能就系即系煲个饭，咁跟住你咪可以有一个即系油鸡饭咯，系咪？ 哇，正啊！ 系咪好正先？ 好正！ 我见到佢60蚊半只盐焗鸡，咁我咪买咯。 哇，抵啊！都抵啊！ 跟住咧，你一翻嚟嘅时候，你就觉得唔抵啦。里面咧就系充满住头先阿大佬你讲嘅，佢有鸡脚啦，有鸡颈啦，有鸡头啦，鸡啰柚啦，佢摆晒喺个底度。 哦，即系浪高系 底度啊，系啊，浪 翻高系 佢，佢咁样叫做半只鸡咯。 哇，有啲、 但系有啲部分冇啊。 唔係個部分佢係有嘅，但係問題係在於咧，就係你佢淨係將嗰啲肉啊、嗰啲即係雞胸啊、雞髀啊嗰啲咧，佢擺喺上邊。你講即係你睇落去嘅話，你係咪會 飽滿啊？係啊， 有一個錯覺，你以為個下邊都係肉嚟嘅咯。點樣知道你一揭開嘅時候嘅話，佢只不過係上層係咁咯，但係佢個下層嘅就全部都係呢啲嘢咧。哇！我抌曬之後咧，其實我得幾嚿嘢咋。 即係話其實佢嗰半隻雞冇俾齊你係咪？可以咁話？ 佢可以咁講咯， 我都覺得 係 佢收起啲， 係 應該收起啲。 而家仲會咁嘅咩？而家仲會俾埋雞頸啊，同埋嗰啲即係雞腳啊。 因為有人食嘅，有人食嘅，係、啊，會有人食嘅、但係如果即係如果半隻雞俾曬你，咁包埋呢啲我接受。但係如果半隻雞佢攝咗呢啲嘢底，但係拎走某啲肉咧。咁我就覺得係有啲呃中啦， 係、啊，我覺得有少少服服地嘅，但係其實就好味咁啊，算數啦咁樣。 好味都好味嘅， 我拆咗啲雞肉揾嚟嘅就，我就煲咗一個鹹雞粥咯。咁我覺得係好味。 哇！你仲拆肉啊？ 拆肉啊，梗係啦。 哎呀，不得了，不得了。 冇啦，即係我哋有時咧食嘢咧，真係都唔好因為少少貪好味咧。 係，不過雞對唔住，雞有個部分你頭先冇講，但我都唔食嘅雞翼。 雞翼。 雞翼尖啊！ 哦，雞翼尖， 我麻麻地 啊！嗰、那個真係唔好食。 點解？ 聽講又係話唔係幾好，好多嗰啲激素喺嗰度。 哦， 係啊，雞翼尖就真係唔好食啦，都係。 嗱，我就聽人講，咁啊頭先咧，成日大佬都有提過，就係話即係有人講話雞頸啊，就俾人打嗰啲激素落去啦。咁我就聽人講嘅話就係，其雞翼咧你都要小心。 啊，係啊， 係 啊， 嗯。雞翼都係嘅，因為嗰個位嘅話就會方便佢哋咧，會係打針落去只雞嗰度咧，就谷肥佢啊。咁、所以其實呢兩個位嘅話咧，都係有得傳聞啫嚇，即係傳聞就係話係會係咁咯。所以其實有 雖然 係 傳聞，但係我話俾你聽咧，有好多家長咧會特別緊張啊，因為話咧，如果你食咗啲普通嗱，即係有啲人咁講啫嚇。我冇經科學證實嚇，我唔係代表專家，我聽佢哋家長，因為有一個家長有一次講嚇、你買啲普通雞翼，我、有唔普通嘅雞翼嘅咩？即係買嗰啲佢有啲叫做冇打針嘅，或者啲、我唔記得個 terms 係點講啊？ 我點知啊？ 總之佢係貴好多㗎， 即 係 貴就好啦， 貴好多啊！嗰種雞翼，佢話梗係買呢啲啦。細路仔如果食咗嗰啲，一陣間咧好過早成熟啊，即係有 哦哦，又係啲激素啦。 咁你講緊嗰啲係無激素雞啊？係 啦係啦係啦， 嗯，貴好多。 系啊，真 系 啊， 系贵好多。 系啊， 系啊，我明白你讲咩，即系可能系男仔嘅话，佢会生 明、 无法 冇錯啦，生毛髮之外嘅話，仲有某個地方佢會大咯，就佢唔應該大嘅地方佢大咯。 係 啊，女仔都係噶，咁你都唔想個女仔七歲已經噗噗聲變咗一個有身材嘅人啊嘛， 形成肉立係咪好危險啊？ 係啊係啊係啊，咁、 喂，我又想問一下啦，如果雞裏邊咧有嗰啲類似雞蛋未成熟，你哋食唔食噶？ 食㗎， 阿瑞咧？ 我唔食嘅。 即係又大又細，我有時都覺得幾核突。 都係蛋嚟啫嘛， 但都未成型啊嘛。 而家好少見到咁樣噶啦，係嘛？以前你話即係屋，我哋會劏雞啊，咁就會咁樣嘛。跟住我就話你執到咁，你會覺得？ 因為馬老師係活在舊香港年代嘅時候嘛，即係唔好，我唔係淨話佢，我都係，我都係，因為我嗰時以前咧。是会有个咁嘅 practice 嘅，就阿、是、妈买只鸡翻嚟唔劏住嘅，你哋有冇试过？ 有过年咯， 系咯，养住佢先嘅。 养住先， 阿鸡仲好开心，咦唔劏我？佢唔知道，随住个日历一路搣又搣，嗰个死期就近啦，到年三晚或者年廿九咧就嚟了啦，就劏啦， 跟住。初二又犧牲一隻， 我最記得嗰陣時咧，我哋探咗個農家，佢送咗只大白雞俾我哋，咁咧我就好中意當佢好似寵物咁樣。 係啊，明啊， 又喂佢食嘢啊，又唔知咩， 改個名俾佢啦， 係啊， 同佢一齊瞓。 點知有一日翻嚟就唔見咗佢，跟住阿媽就擺碟雞喺台面，哇， 爆喊啦，肯定 幾唔開心啊！呢個都係發生。 笑死！ 以前我唔記得啦， 喊完就算啦。 嗯，好，喂，嗱，仲有十分鐘，早上十一點鐘，送俾大家有另外嘅一個環。就是叫做网上情缘的。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网上情缘，忘了，忘不了。分咗手三个月之后，佢寄封信俾我，我叫我唔好忘记佢，但系最后又叫我忘记佢。 Your love, since you've been gone, I can do whatever I want. I can see whomever I choose. I can eat my dinner in a fancy restaurant. 在信里面他说 每次想到你之中又忘记我，这种想法就叫我发狂，所以写这封信给你，希望你不要忘记我。但是又想到我们不可以再见面，我又想你不要再记住我。那到底我应该记住他定是忘记他？经过了这么多年，这一封信仍然放在我柜桶最暗密的一角。今天的他还会不会介意我仍然是挂住他呢？ You sheltered me from harm, kept me warm, kept me warm. You gave my life toSet me free, set me free. The finest years I ever knew. For all the years I hated you, and I would give anything I own. Give up my life, my heart.You never said too much, but still you showed the way. And I knew from watching you. Nobody else could ever know the part of me that can't let go.Is there someone you know? You're loving them so, but taking them all for granted. You may lose them one day. Someone takes them away, and they don't hear the words you long to say.Just to touch you once again.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曾经感染新冠病毒的康复者接种新冠疫苗有哪些新的建议呢？ 根据联合科学委员会联同专家顾问团的建议，免疫功能正常人士如果受到感染之前已经接种了两剂或以上的科兴或伏必泰疫苗，康复之后就无需再次接种。 而未完成接种两剂的人士，在康复之后就可以按年龄以及感染前曾接种的剂数，在康复之后再接种最多两剂疫苗。 至于免疫力弱的人士，康复之后要接种额外剂次，接种疫苗的时间距离亦都要比一般免疫功能正常的人士要短。 五至十七岁康复儿童及青少年可接种最多一剂伏必泰疫苗，但个别需要者，例如到海外留学，在知情及同意下可接种第二剂伏必泰疫苗。 打齐针防重症。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喂，阿舐鸡皮啊，过嚟舐鸡皮。 我唔系姓林啊， 阿舐鸡皮啊，你可唔可以讲下你透露少少，你今日会唱啲咩啊？阿舐鸡皮 嗱，我呢个咧，因为咧，我真系好自责啊！上一次我重温之后咧，我真系两句我真系 唔系啲人咧， 唔系 好平如潮， 唔系两回事啦，啊、即系你间唔中一次半次冇乜所谓， 但系都有啲人话拳头都硬埋，阿舐鸡皮，所以嗱，保留少少啦，神秘感。今日咧就呢、這、一个风骚唱不完，一样会喺一个十二点出现吓。 系、跟住仲有点唱咧，1872388，冇错，将你嘅心事话俾我哋听。 咁犀利， 系啊，可以静鸡鸡话俾我听，喺我耳仔边讲。 印度导弹从平壤国际机场发射，用咗近七十分钟，飞行1090公里，高度超过6200公里，精准落入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公海上嘅预定目标海域。今次系自2017年以嚟，北韩首次进行全面嘅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報道說，根據飛行數據，今次試射的導彈比北韓以往任何一次試射飛得更高和更遠。南韓新增339,000多宗新冠病毒確診病例，連續兩日少於400,000宗，再多393名患者不治，重症患者1085人，連續18日保持四位數。衛生當局早前預測疫情可能在今個星期達到頂峰，警告隱形患者可能令感染人數激增。另外，南韓政府為5至11歲兒童推出疫苗接種計劃，家長昨天開始可為子女預約，下星期四起將在全國範圍內展開接種。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为广东西部带来雷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沿岸有薄雾，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骤雨逐渐减少，出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听日温暖潮湿，下周初天气清凉，间中有雷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63点，跌82点，成交金额4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60点，跌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2.6，跌3.4；美团系141.6，跌5.4。恒生中国企业75.8，跌3.4；阿里巴巴111.9，跌0.9；京东集团238.8，跌2.8；药明生物66.65，跌2.75；友邦保险80.8，跌2元；盈富基金22.06，跌8仙；融创中国5.45，升4.5；小米集团14.84，升3.4。 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3，係7.823，澳億英磅係10.332，瑞士法郎8.44，澳元5.88，加元6.243，新西蘭元5.453，歐元8.6284，每百日元對港元6.42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1.324。日經平均指數報28,062點，跌48點。港金報18,310蚊，升18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60.66美元，賣出1,961.4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人。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泰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重复多次咧，就系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近住启泰苑嘅慢线有坏车，车龙排到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花园道口。咁喺新界方面，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左转落去海皇路咧，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安定村。喺封路方面，新蒲岗嘅崇宁街因为有水管急收，崇宁街近住宜麟街嘅快线系需要封闭，一带车多。另外，屯门乡事会路就因为爆水管，去三圣方向近住友爱村嘅全线咧仲系需要封闭，多条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宝林村宝泰楼、黄大仙竹园北村象园楼、青衣长康村康丰楼、钻石山蒲岗村道80号凤转院和深水埗富昌村富月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医管局策略发展总监李夏欣： 隔离护理观察系统就会在确诊者认知到卫生署说你已经确诊了，就会收到一个信息的。那个信息里面有个连结啦，click入去，咁答咗一啲重要嘅问题咧，佢哋就可以登记成功噶啦。啲问题咧就最主要系分别咗佢系咪一啲高危嘅群组。呢一班又高危群组又有病征嘅人咧，我哋喺背后就会攞咗佢哋嘅名单，就会主动打电话俾佢哋。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好啦，翻嚟我哋嘅风骚快人啦，11:12嘅时候咧，马老师麻烦你读一啲专有嘅信息啊。 一则强制检测嘅公告，大家留意啦吓。香港仔鸭脷洲村利泽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呢个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咧，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噶啦。 Hi， 我就系 Uncle Ray。开心是乜嘢？ 得闲扭开收音机听风骚快活人，就会开心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主持人互相发问？我哋坐喺直播室有， 喂，有梁博士啊， 同埋舐鸡皮博士， 仲有，喂， 喂，我喺度啊， 太好啦，好，冇错啦，好，咁就不如我嚟先啦嘛， 好啊，放马过嚟， 呢一个咧，我相信阿古敏博士咧，冇理由会唔识嘅，因为古敏博士。古敏博士是一个咧古人嚟噶嘛， 系 佢对呢、這个 估下， 系啦， 唔识嗱，因为问我唔识点，我自己自刮两把， 唔使、 okay? 我哋玩下游戏，使乜刮咧？系、都等我嚟刮啦，系咪先？ 咪咯， 有乜理由会俾你自己刮啫？ 系， 梗系由我嚟啦， 又谂 我哋惩罚啊嘛， 好啲，好啲，好来吧， 请听住啦、中国人说的琴棋书画听过未？ 听过， 听过， 点解？是琴棋书画，不是画棋书琴或者棋书琴画。为什么琴永远排第一？不会有人讲另外一些排法，一定一来就琴棋书画呢？四个答案，因为古时是很多人学琴的，很 popular。第二，因为学琴咧，当时咧系一种贵族嘅身份认同，就好似有一段时间我哋揸大哥电话咁啦吓。第三，因为嗰阵时认为咧音乐素养啊系文人一定要具备嘅。第四，冇啊，只系读书人一种大家讲开就讲嘅惯常用语。到底边个答案先系真嘅呢？ 我会将佢缩细个范围系 C 或 D。 啊，即系英雄所见略同。第一咩 popular 抌咗佢啦。第二咧，唔系，我觉得唔弹琴嗰时唔算 popular 咯，真系啊。同埋， 但你唔觉得如果你呢样嘢唔 popular， 嗱，我当你拣三先算啦，三系文人一定要具备啊嘛，咁咪即系 popular 咯。不过唔同讲法啫嘛，系咪先？ 我都唔觉得系贵族嘅身份，因为嗰阵时可能系有啲歌女啊。 穷书生 系啊系啊，嗰嗰只咯， 都弹得一手好琴。 冇错啦，我拣第四个。 哦，李婆， 我会拣 C。 C 系 拣定未？买定离手？ 买定离手？ 买定离手？ 开惊啊！惊啊！ 唔系、啊，我深呼吸啫，深思熟虑。 因为如果佢系答错嘅话咧，我哋可以惩罚佢噶。 冇错，我哋留翻下个礼拜，你翻嚟冚佢吓。 好啊， 交了重任俾你。答案就系、 是、读书 C， 因为当时、一般人嘅认为就系音乐素养啊，礼乐之邦啊嘛，系、文人雅士一定要识嘅，一定要具备嘅。 冚佢。 不外缘，弦也没弦。每当人说江汉的女人多美，我总看不见。有了不值钱。可惜了时。 听叫做我愿啊，25度气温，相对湿度9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悬挂。你又知唔知？我哋由李婆发问。 好， 李婆婆。 好，两位正坐定定啊。 好。 好啦，我想问一问一样嘢嘅。咁其实咧，你哋如果系同个女朋友咧拍拖到一段日子咧，你会唔会觉得咩时候嘅话就应该要送一啲嘅贵重啲嘅礼物俾对方咧？ 佢生日咯。 系啊，生日啦，或者情人节啊，即系总之有啲特别日子啦， 节庆啦， 圣诞。冇错啦。咁啊，会送啲咩俾佢哋？你会觉得系恰当啊？ 我会送一只戒指。 哇！ 但系未必系即系结婚嗰种意思，唔系就系话唔系嗰啲，而系纯粹因为我觉得呢一样嘢好似系比较 classic 啲咯。 身份嘅认定啊， 系咪啊？ 系啊，嗱，套住个戒指锁住你噶啦，你就名花有主，系啦。冇错。 好啦，嗱，咁其实原来咧喺日本嘅习俗咧，喺一对男女啊拍拖咧到去到有啲嘅时候咧，男方系会送一个方形嘅手表。 方形嘅手表咁得意， 方形嘅手表俾一个女士嘅，究竟系代表乜嘢呢 ？A 守护你 ，B 等待你 ，C 原来佢哋送手表系一种认证，即系话你就系我嘅人，我系你嘅人。送俾男士系圆嘅，女士系方嘅，亦都取其意思嘅就系天圆地方嘅个意思。 男圆女方，得 表示协议。 点解会 理由协议啊？ 有时你会得罪佢噶嘛？ 哦，但系你话唔系，你话拍咗一段时间就会送， 即系有破绽呢个点呢？ 你唔系你拍拖一段时间，你会有对佢唔住嘅时候噶嘛？ 我觉得呢个系掩饰， 我唔会做呢啲嘢嘅。 冇协议嘅时候系送圆嘅，而系有协议嘅时候系送方嘅，系同佢道歉嘅意思啊嘛。 好， 打交叉。 好，阿马博士，边个好啊？ 我自己觉得咧就系、是、第二个， 即系咩啊？ 等待， 等待你。 系啊，我喺日本嘅时候咧，同阿圣子， 我知 我女朋友， 你两个女朋友叫青口，一个圣子啊嘛，我知。 系啊， 仲有一个叫生蚝啊嘛，你三个女朋友 啊嘛，系啊。 你哋真系肤浅啊！你哋又冇日本女朋友，冇日本男朋友，又喺度食 我梗我梗系有啦， 我 嗰 个喺度牙斩斩， 我嗰个叫次子，系啦。 嗱，因为啊。即系如果刮还刮，可唔可以等下礼拜五先刮啊？因为我记得好似系肿晒咧，希望礼拜六、礼拜日 先肿。 可以休息。 唔系你提醒我，我应该仲要戴啲戒指、啊。 哇， 有钉嗰啲。 嗱，真系净系只可以星期五，星期五先刮得啊。 好啊， 好啦，咁我就 答错就四巴噶啦， 我拣 C 啦。 你拣 C， 我拣等待。 送俾男士系圆，女士系方，系 冇错。 意思嘅就系天圆地方嘅意思。冇人答中 啊！咁我知啦，应该系 D 啦，咁应该系 D 啦， 唔系第一啊！我估 马小强， 你估系第一个答案， 佢估 A， 我估 D， 你估 A 撞噶咋，撞噶咋。 好嗱，两个就是但有一个人会中啦，系咪？ 嗯， 系啊。个答案系守护你嘅意思嘅， 系啦， 系啦。嗱，我可以解释一下噶吓，其实咧送表咧本来就已经有等待你嘅意思噶啦，即系若果你话我想同佢咧即系再进一步，或者系想同佢求婚咧，你送一只表佢嘅咧，佢已经系有一种感觉嘅，就话我等待你俾一个好好嘅答复我，明白？咁、但系如果系一个方形嘅表咧，又再多一重意思，就系、是、代表咧就系、是、守护你。点解咧？因为如果大家有去日本咧，喂，你咁多日本女朋友咧，应该好清楚啦。咁佢哋就會係送一啲御守啊，即係所謂嗰啲符啊， 哦 okay、 會求呢一啲咁嘅嘢俾你。佢哋嘅日本嘅御守咧係方形嘅，長方形嘅， 係、有個膠套仔嗰啲 係 嘛？ 所以咧，如果你話你係送一個嘅就係方形嘅錶俾對方嘅話，即是話我想守護你一生嘅意思。 嗯，就好似啲幸運符咁樣。 明白明白， 好浪漫啊， 好浪漫啊！ 我觉得嗰阵时嗰个咩表咧，就用呢个方形做啦，你记唔记得？ 我记得，记得，嗰个天长地久啊， 曾经拥有啊，咩嗰啲吓。好啦，仲有五分钟，到阿奶鸡皮博士啦。啱唔啱你个名？ 我中意呢个名啊！ 阿奶鸡皮博士， 你咪奶博士，奶博士，快啲嚟！ 你最中意奶鸡皮？ 来吧来吧，我有个老友啊，阿罗拔啊，佢意大利人嚟嘅。佢1905年咧，佢喺意大利教书，但系因为咧啲学生咧太曳啊，令到佢好怒气，于是佢发明咗一样嘢，但系影响后世，影响啲学生嘅。 到底系乜嘢咧？ 咩咧？第一 留堂 detention， 二考试 examination， 三默书 dictation， 四系功课 homework。到底佢发明咗边样嘢，令到后世所有同学、所有学生都好懊恼咧？哎呀， 我估 examination 系 examination。嗱、啊，呢、這个罗 纯粹撞嘅啫吓， 阿罗伯士啊，系啦。 呢三样嘢，你俾四个选项我哋嘅话咧，系得一个冇纯嘅啫，就系 homework。 系啊 ，homework 纯。 系啊，examination detention 系喎， 系啊， 冇留意喎、啊。 所以我买 homework。 你买 homework？ 因为今日手头好啊，可能你会中啊。 50蚊 homework。 嗱，我哋唔应该鼓励赌博吓。 系唔系佢买功课啫嘛？系咪50蚊？系有一本。好，答案。 大佬讲咩？ 我估 examination。 系啊，去估考试。系啦。 九分钟。 梗系有啦。紧唔紧张？ 唔紧张。 紧张？紧张？ 好，答案就系 homework。 真系噶。 系啊系啊系啊！呢个老师咧，因为嗰时咧，嗰啲学生咧太曳啊，蠢巴闭，周围走嚟走去， 就俾嘢佢翻做。 系啦，即系惩罚啲学生嘅。咁其实发明功课，点解啲人会留意呢个名同埋记住咧？因为咧嗰时好多家长投诉佢啊。 马博士，我提出 objection， homework 呢样嘢系孔子发明嘅。你唔信？你唔信？今晚打电话问下孔子，其实啊，Professor 空发明嘅，就唔系意大利人发明， 系 我哋中国人发明嘅。 OK。 好，翻嚟我哋有嘉宾问问题啊。 起点很远，回顾已辗转千百转，时光渺渺，你预算可如愿？终点都太远，离理想总相差半寸。长路再冷，微笑尚暖。世界已天黑，你怕你走不到太远。间总可观赏得到日出里点，遥远的星星遇上顽强，为你生存，从不会间断。繁星照见一颗眼泪会闪。So 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 You can be.相信什么永远，如旧每一天遥遥无期，为爱交钱，期许每个月繁星可否听得到为我闪。 So 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 You can be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深水埗富昌村 是深水埗南昌村昌仲楼完成围封强检，501人接受检测，发现7宗阳性个案。政府派员到访280户，39户无人应门。观塘翠屏北村翠如楼亦都完成围封强检，大约680人接受检测，发现43宗阳性个案，同4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政府派员到访大约400户，54户无人应门。社署表示，为方便院舍院友接种伏必泰疫苗，政府正系同医疗团队筹划提供伏必泰疫苗外展接种服务。营建医疗医务总监邝建雄认为，喺院舍接种伏必泰并冇问题。邝建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伏必泰疫苗需要储存和稀释，需要一些技术，院舍需要有清洁的地方，以便他哋稀释疫苗，将一支伏必泰疫苗稀释成为7支去接种。香港安老服务协会主席陈志玉在同一个节目话，处理伏必泰疫苗的程序较为复杂，以及是不是有足够院友选择，否则会造成浪费。长者选择科兴占大部分，不少已经评估适合接种的长者都选择科兴。他又话，不愿意接种疫苗的只是占少数，院舍会同屋企人解说，如果屋企人仍然拒绝，会交由医疗机构由医生游说，亦都有部分人因此改变主意。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301宗新冠病毒本土確診，同3489宗本土無症狀感染個案，冇新增死亡病例。上海新增3宗疑似本土確診個案。吉林的感染個案仍然佔最多，有1110宗確診和900宗無症狀感染，主要集中在吉林和長春兩市。上海共有1609宗個案，分別是27宗確診和1582宗無症狀感染。河北合共有超過300宗的感染個案，福建、遼寧和山東的個案都超過150宗。內地至今共14651宗確診，4638名的患者死亡，19000多人康复出院。中国东方航空客机日前在广西梧州藤原坠毁，新华社澄清目前仲未找到第二个黑盒。中国民航部早前报道，搜救人员已经寻获第二个黑盒，即是飞行数据记录仪，但之后新华社报道，从飞行事故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了解到，仲未找到第二个黑盒，正是加紧搜寻。有关消息将会以指挥部新闻发布会发布消息为准。另一个黑盒驾驶舱话音记录器在星期三寻获，已经送往北京译码。央视引述专家话，大约需要10至15日才可以获得初步分析结果。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沿岸有薄雾，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听日温暖潮湿，下星期初天气清凉，间中有雷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615点，跌330点，总成交金额61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9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09点，跌9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58蚊，跌8蚊；美团137.8，跌9.2；阿里巴巴109.1，跌4.7；恒生中国企业74.68，跌1.46；药明生物65蚊，跌4.4；盈富基金21.8，跌3.4；京东集团234.6，跌7蚊；友邦保险80.25，跌2.55；融创中国5.29，升2.9；小米集团14.6，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4，日元121.75，瑞士法郎0.927，加元1.253，人民币6.36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03，澳元对美元0.7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日经平均指数报18062点，跌48点。港金报18310蚊，升18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62.41美元，卖出1963.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伟业街天桥啦。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泰苑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未消散，排到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就系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近住启泰苑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排到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蒲岗嘅崇宁街，因为有水管急收，崇宁街去着陆街方向近住宜伦街的快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另外在新界区屯门乡事会路就爆水管，去三圣方向近住友爱村的全线需要封闭，多条的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去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吃了药就不要揸车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港台电视三十一演艺盛会，呈现粤剧。徐公十载凌花梦， 乐昌公主欲与驸马再续前缘，却是情意两难全。粤剧名伶龙冠天、邓美玲为大家上演一场经典的破镜难圆戏宝。 演艺盛会粤剧《徐公十载凌花梦》，星期日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Hello， 大家好，我是伍永薇伍姑娘。我觉得最丰收最快回的时刻呢，就是当拍摄完十几二十个钟头之后，回到家冲完个靓凉，洗完个靓头之后呢，就即刻呢干干净净坐在一张饭台前面，冻高只脚，食住我最喜欢的卤水鸭舌、卤水豆腐同埋一根菜心。呢、這个 moment 喺呢几年里面呢，係我最丰收最快活嘅时刻，同埋每晚最期待嘅时刻，真係好丰收㗎。 知你丰收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丰收快活人。 好啦，返嚟丰收快活人呢，11:40吓，咁同阿李婆打个招呼，李婆。 喺度， 咁啊，跟住犀利啦！我哋有嘉宾出场， 哇！ 你又知唔知？我哋今日嘉宾就系一位药剂师啊 ，Angel 啊！ 早晨，早晨 ，Angel，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诶，听得清楚吗？ 好清楚， 清楚。 早晨 ，Michael， 早晨，阿鸡皮， 阿奶鸡皮啊， 系啊，早晨 ，Angel 刘志， 你系药剂师点解要紧呀？ 系啦，做药剂师咧辛唔辛苦噶？访问阿 Angel 先。 系， 我谂。因為都有好多個唔同嘅行業嘅，咁、啊醫院嗰啲可能近期壓力都會大啲啦，社區藥房咧就一般可能會個 workload 冇咁大嘅，咁但係咧就可能啱啱前嗰排疫情，我哋就會好忙，大家都知藥房都排曬隊，咁就會比較忙啲啦。前嗰排， 啊，係啊， 你哋係咪要好記性記曬所有啲藥名啊？ 等等等。 唔係嘅，我哋都記唔到咁多，好多時咧，其實都要 check 翻一啲reference 一啲我哋嘅弱點啊，咁樣去做翻個清晰啲嘅記錄嗰、那個記憶啦。因為都唔係樣樣真係記得咁清楚。咁、但係一啲可能好常用嘅藥咧，或者一啲可能我哋比較常用遇上呢啲嘅情況咧，咁我哋都會比較熟悉啲嘅。 嗯，好。 做老師啊，馬小強咁呢啲咁嘅人咧，應該食啲咩藥啊？ 馬小強咧，馬老師其實好好啊，我都好中意聽馬老師嘅環節㗎，我覺得佢好好好㗎，唔使食任何藥㗎啦，應該好健康。 Angel 啊，你哋藥劑師咧有冇得表揚㗎？我想寄封表揚信。 好啊好啊，之後我陣間俾我資料你表揚我啊。 哇，太好啦！ 佢嗰只藥叫外強內弱啊，即係睇好勁，其實唔勁嚇。好，麻煩 Angel 老師為我哋提出問題，等我哋識唔識答啦。 第一題。是第一题，咁一个热身题先啦。 好， 咁我想问一下咁多位同埋问埋听众，知唔知香港啊？现时大约有几多间政府注册嘅药房呢？ 政府注册药房 系咪即系我哋见到一个 R 字咁嗰啲啊？ 系啦，阿 Sarah 好叻，因为咧其实咧喺香港咧，我哋开一间叫做药房，你个招牌有药房呢两个字咧，其实都同政府去注册嘅。咁就就睇大家你哋印象中或者你估计觉得其实而家呢一个 moment 啊，香港有几多间注册药房？ 好，四个答案 系好，第一个答案300间左右吓，大约嘅药数 系明白。 好，第二个选项450。第三大约600间，第四个选项就是800， 全港18区系咪 啊？诶，全港嗰度，全香港嘅系啦， 应该冇800咁多间。 唔系、哦，我觉得我估800、哦，你18区，我当你18区除，系、啊、有 你嗰啲咁样嘅，即系系咯。 有個交叉仔嗰度啊嘛， 有個十字啦，係啊，有個十字。咁同埋大家要諗下一啲大型連鎖店，佢哋都有啲係有藥房嘅，係啊。 但係大型，如果你講大型連鎖店，佢當幾多間啊？ 逐間逐間根據個地址去 哦，咁樣逐間計， 相喺度㗎， 因為有啲有啲冇㗎。 系啊， 有啲冇噶，有啲冇噶。哦， 我估八百， 我估六百，我估六百， 八百， 我估六百， 八百， 两个六百，一个八百。 睇下，睇 Angel 老师开啲咩药俾我哋食先。 Angel 老师，答案系 八百。 答案系六百。 哎呀， 今日你婆旺啊吓，犀利。 嗰个确实少少嘅资料啦，我咧都 check 过政府嗰个记录。最近咧，咁截至大约今年嘅三月啦，大约咧其实有594间药房嘅。 594 咁咧，其實我哋最高峰時期可能講緊前幾年我哋嗰、那個遊客好暢旺嘅年代啦、時代啦。咁咧，其實最高咧係去過成650间嘅。 哦，都未去到800喎、哦。 明白。 係啊。 好，非常好，熱身題完畢。好，第二條咯喎。 來吧 ，Angel。 好啦，第二條咧就比較貼身少少嘅問題啦，都係我哋成日遇上啲客人問嘅問題嘅。大家有冇試過生飛機咧？ 有 啊。 好啦，咁生飛機其實就好多原因啦，生活習慣啦，好多嘢都有影響嘅。咁我想咧考一下大家啦，咁以下邊一種嘅營養補充品啊，係對生飛機會有幫助嘅呢？第一，維他命 A； 第二，維他命 B 二；第三，維他命 D，D 貨多下。第四咧就係鈣質。 鈣二 ，B 二啊，老師 ，B 二。 系 咪太簡單咧？我條問題 唔係啊 ， 因為佢去過尼羅河啊，所以佢係啊，佢會呢方面熟啲。即係你意思，而家係咪你已經話佢啱咗啦？你嘅口吻我聽。 我見你答得咁快啫。 哦 ，OK， 係 啊，係啊， 咁似乎阿 Angel 嘅口吻即係好似 B 二咯，係咪啊？ 未必係，未必係，因為我哋咁快，好似好肯定咁，我估係咁嘅。 我都估係 B 二， 好肯定。但係次啲四個嘅選項啦，第一維他命 A 啦。B 就是 B 二啦 ，C 就是维他命 D 啦，同埋 D 嘅就系乜嘢？ 钙咯， 钙质，钙质， 钙质。O K， 好。咁我跟阿奶皮，奶鸡皮咧。 即系今日三个全部都系买 B 二。 系。 好， 我哋一齐去药房买 B 二。 好，三位主持人都系啱嘅。咁可能呢個大家都已經係都會常成日遇見嘅情況啦。咁但係其實咧，生飛機咧，我哋其實一個正統啲嘅名字就係類似叫口腔潰瘍啦。咁其實如果你話間中先生一粒嘅，咁啊未必特別要需要補充嘅。咁啊講有一啲人咧，可能佢哋生得好密，或者咧係可能同一時間生好多粒嘅，好辛苦。 哇！好痛啊！ 係啊，好痛㗎！這個、呢個咧係。 雖然唔係話咩大病，但係咧其實好折磨嘅，因為你飲飯啲嘢都會好痛，係啊。咁咧、其實咧就會我哋建議補充呢個維他命 B2、B2 嘅，佢咧其實叫核黃素。咁咧其實佢特別咧係對於一啲口腔嘅黏膜咧係極有幫助嘅，佢可以咧等佢冇咁容易受損啦，或者促進翻佢嗰個痊癒嘅。 嗯，其實咧 Angela， 我有一個自己嘅感覺，我唔知啱唔啱。通常如果我哋有時食嘢食得快咧，咬損咗咧，嗰、 啊 那個位置就會容易生飛脂。 哇！係啊，我自己都會嘅。咁呢個因為就係你嗰、那個口腔嘅黏膜咧，你損傷咗。咁本身加上又可能會有啲口腔嘅細菌啦、啊、等等啦、啊，咁咧就令到咧會容易生飛脂。咁你可以搽翻啲飛脂膏啦，或者可能食下啲 B2 去補充都有幫助嘅。 咁其實除咗 老師， 嚇、 啊、 你講， 我想請問呢個 B2 唔好意思啊嚇，其實咧係揾嚟預防啊，定係我已經生咗飛脂嘅時候咧，我希望佢可以食多啲 B2， 令到佢快啲愈合㗎。 兩個都可以嘅，譬如我哋有啲客人咧，佢係成日生，可能已經可能生到係。个个月都生个都有嘅，都系噶。咁咧，因为可能有啲人系工作压力啦，生活习惯咁，嗰啲咧都会我哋会建议你可以定期去食 B2 啦。咁、或者有啲人可能系间中先生，但系咧佢好痛好痛，好想快啲好、啊。咁咧，我哋就會建議你可以嗰段時期食一個 B2 嘅補充品啦。咁可能你好翻之後，你就可以停啦。 嗯，同埋咧，我又試過咧，嗰時生飛脂咧。嗰次唔知点解感觉佢有啲痕与痛之间，就成日搵条脷去顶佢。哇！点知咧越顶咧佢越大， 越 顶越大，系啊！即系变咗不但止冇好啊， 肿咗个水泡仔咁啊嘛。 最初系一个水泡仔，后来就系一啲大窿啊。 哇！ 所以我就觉得千祈唔好再搵嘢去搵条脷去撞佢啊，撩佢。 系啊！我早轮最唔舒服嗰阵时咧，我夜晚瞓着觉都试过咬醒自己个嘴唇啊。 点解你会咬自己嘴唇？ 唔知啊，真系 你梦咬唇啊？ 系啊，佢梦见啲嘢好紧张嘅嘢，好肉紧嘅 啦，吓几惊惊啊！ 都可以用一啲盐水朗口啊，或者真系好痛嘅时候咧，去翻我哋药房都我哋有些可能都会介绍一啲啱用嘅飞脂嘅膏俾你哋用嘅，咁、都会对嗰个伤口嘅促进愈合咧都有帮助嘅。 仲有一次咧， 古法嘅用法系嘛，就系用嗰啲盐咧揦佢。 系啊， 呢个咧就太痛啦， 太痛。但系唔系 ，Angel 老师有一次咧，我就去睇牙医啦，咁样咁咁啱嗰日有啲飞有一粒飞脂，个牙医话你想唔想即刻好啊？咁跟住佢唔知查咗啲乜嘢落嚟，系当下揦到好紧要嘅，眼水都流埋，但系行。所以佢嘅牙醫診所已經唔痛啦，個飛脂 咁犀利。 係啊，其實咧，呢兩年都市面上有類似嘅產品嘅，咁咧佢都會聲稱係你痛五秒左右啦，咁咧佢就會好似麻醉咗你嗰個位。其實佢唔係麻醉，佢咧類似係有一啲搽 個膜 塗劑落去啦，係啦。咁咧嗰啲五分鐘係好痛，係痛到你會流曬眼淚，真係好痛嘅。咁咧，但係咧佢你之後咧，佢會見到好似食嗰個黏膜嗰個位，即係飛脂嗰個位咧，佢會變咗一嚿好白色嘅。咁其實佢係抽乾咗入邊水分， 明白？ 咁咧 我用過，幾好㗎， 係啊係啊， 好好啊。 咁佢都會有少少促進翻，等你快啲好嘅。 起碼你跟住再食嘢飲湯就唔會有咁辛苦嘅感覺咯。 係㗎，咁、但係都好多客人係太怕嗰五秒嘅痛，佢都係拒絕使用呢類型嘅產品嘅。 咁、自己選擇啦， 係啦。好，其實你唔處理佢，佢自己一般都正常，可能一星期啊。至十日都 会 好 翻，哇！十日都好难 挨 啊， 嗯， 系啊， 好啦，第三条麻烦 Angel 老师。 好啦，第三条咧都系我哋一啲平时比较遇到常成日遇见客人问嘅问题嘅，咁咧大家有冇听过灰甲咧？ 听过， 有啊， 系啦，灰甲咧，咁咧其实咧我哋可能常聽啲咧就話啊隻腳趾甲見到生灰甲喎、咁咧我哋咧其實有一啲外用嘅含藥性嘅灰甲藥啦藥水咧去處理嘅，咁我俾大家估下治療腳趾甲灰甲咧一般所需嘅時間大約要幾多咧？好，第一個選項兩個禮拜至一個月，第二個選項兩至三個月，係第三四至六個月， 係。 第四最后九至十二个月， 咁耐 腳趾甲 系咯， 但你讲呢个时间，呢个时间系咪即系佢已经有咗灰甲就开始滴啦、直至好翻就要呢个时间啦？ 即系讲到我哋用嗰个药咧，要用几耐，或者即系我哋大约个时间咧先，你讲紧系持续用嗰个药，你要用几耐咧，佢先会大约咁，我哋即系一个概括嘅时间啦，点先会好翻咯？ 即系一个疗程。 Okay, 好，我拣 系啦， 我拣二至三个月。 第二个答案。 嗯， 我估啊，你是第二个答案啊？ 系啊，二至三个月，因为哇，四至六，九至十月太耐啦。 我估四至六。 嗯 ，Sarah 咧， 我都系会分二至三或者系四至六。你系用药嘅疗程系咪？即系你知道佢褪翻个健康嘅格位置啊嘛，系嘛？ 啱晒，系啦 ，Sarah 啱晒嘅。因为如果讲紧唔用药，其实佢应该一般都比较难好嘅。咁系讲紧我哋嗱，你发现到开始用药啦，咁究竟我用药要用几耐？即系个疗程啊，大约要几耐嘅时间咧？ 因为 一般会好翻咧， 指甲咧嘅新陈代谢同埋要褪咧系好慢的。即系我试过，我夹亲手指咧， 系啊， 成半个月先好翻嘅。 你个黑掹掹好， 而家好多啦，而家 系 好多。但系唔会咁快噶，唔会两三个月，因为佢牵涉到个手指甲嗰个新陈代谢咧。 明白。 系啊，咁所以我估起码都六个月噶啦。 系啊，我觉得四至六个月或者系九至十二都可能会有机会啱。 嗱，我收翻二至三个月。 唔得，你唔可以改。 点解啊？你又唔系 Angel 老师？Angel 老师，我改唔改得？ 改得改得，你话 听到未嘅？ 你改乜嘢啊？ 诶， 佢 讲 几多？ 我未讲， 佢又揸唔定主意。 四至六， 做乜重复个选项？大家都清楚啦嘛。 清楚，我都拣四至六。 系， 四至六。咁我去劲啲，九至十二啊。 好，都有人啱嘅。 嗯，答案 啱。 正確答案 九至十二個月， 足足成年。 因為咧，係啊，因為咧，其實佢嘅指甲咧係個生長速度係比較慢嘅，係比手指甲更加慢嘅。 嗯， 係啦。咁其實我哋講緊咧，灰甲其實都係啲真菌嘅感染嚟嘅。咁如果大家試過真菌感染，其實可能講緊癬啦，皮膚嘅癬啦，或者呢啲灰甲，其實大家都知道咧，用嘅時間都比較耐，因為啲癬嘅菌咧係好頑固嘅。咁咧通常咧，我哋講緊咧點樣叫好翻咧，就係當你褪翻曬啲灰色啊爛咗嗰啲指甲，生翻曬健康嘅腳甲。咁我哋先叫完全好翻嘅，一般咧其實咧快都要九個月，有啲人甚至咧係要十二個月以上先要好翻嘅。 呢九個月至十二月都要滴住藥喎，係咪啊？ 要 係啊，冇錯，其實類似係甲油咁樣嘅用法嘅，咁咧佢就唔使日日用嘅。系啦，搽上去，佢就通常唔使日日用，一星期咧，我哋建议病人咧用一至两次咁就 O K 噶啦。 Angel 老师啊，我嗰阵时听人讲过咧，泳池如果你光着脚行嚟行去咧，其实会加即会有呢个危险性噶，系咪啊？ 都会，因为咧，其实真菌感染咧都系会传染噶。咁好多时咧，可能你发觉有一只指甲油啦，咁其实咧可能过一排你唔理佢咧，可能你发觉多咗两三只指甲都会有。咁咧，所以咧都會傳染嘅，就要最好咧嗱。雖然我哋都係嗰句，灰甲咧唔係一啲話會致命嘅一啲病啦。咁但係其實最影響係外觀咯。 嗯，知道。 我哋著襪嘅啫嘛。 係啊，你唔會話特別唔舒服嘅，但係有啲女士會著涼鞋噶嘛。咁咧佢哋就會唔好睇，或者佢哋搽甲油咧唔好睇，佢就會處理呢個情況嘅。 但係佢冇痛楚嘅係咪？即係純粹係個顏色變灰。 除非真係好嚴重嘅話咧，就要加埋一啲口服嘅真菌藥，再加外用藥咧一齊去處理嘅。 嗯， 如果你有灰甲咧，咁如果你屋企人同你，如果你話你會傳染嘅，咁如果我有灰甲，我有同住嘅人，咁我會唔會需要可能啲襪或者咩要分開洗啊？ 都最好啦，安排到嘅就最好啦，否则咧而家可能有啲衣物嗰啲杀菌液咧，尽量可能要使用啦。咁啊分开洗啊，分开啲鞋啊，唔好捞乱着啊，拖鞋嗰啲都要分开咧，咁就最稳阵嘅。 嗯，好， 知道。 Angel 老师系咪仲有一题噶？ 系啊系啊。 哇，好紧张， 麻烦你啦。 系好啊，咁咧以下咧我会讲四个句子嘅，咁咧大家就拣下咧边一样咧先系正确嘅建议。 好， 嗯， 好。第一就是无论咧天气冷热咧，我哋咧服食一啲营养补充品或者药物咧，都用室温水去服用嘅。 嗯 嗯， 好。第二，所有药物咧，我哋都放喺雪柜，最好放雪柜，咁咧就延长佢嘅有效期。 嗯 嗯。 第三，有时我扭伤啊，啲脚痛啊嗰啲时候咧，我就去热敷去舒缓呢个痛楚发炎。 嗯。 第四。好，食咗药之后呢最好即刻瞓低争取休息。边个先系啱呢？ 嗯。 C。 熱敷 扭傷腳是一定要不啱，這個不 啱，有時要冰敷的， 因為要分冷敷和分熱敷， 啊， Sarah 好厲害， 我的有說了 Angel 老師 馬老師都很厲害 你說了他先 馬老師你不 了解我估 A 喝室溫水， 无论天气系啦 ，B 系乜嘢啊 ？Angel 老师唔好意思 ，B 系咧药物咧都系无论咩药物都好最好放雪柜，等佢咧，可能个保质啊有效期会可以延长啲。 呢，這个唔啱， 我估饮水。 D 咧 ，D 系咯，我都觉得系室温水。 D 咧就系食药之后咧，最好即刻瞓低去争取时间休息。 有当一定唔啱啊！ 我觉得 一定唔啱， 我觉得唔啱， 系啊，查咗佢先。 点解唔啱咧？马老师觉得 吓？因为有啲药你食咗，你唔系可以即刻瞓觉啊嘛。 嗯， 系啊， 同埋你 朝头早 瞓低咧，嗰啲药已经卡住咗，点会？ 系啊，食血压药咁，你就要 你有食血压药嘅咩？ 要食。 唔好睇咁多嗰啲片，咪唔使食血压药咯。 Angel 老师，你教下佢啦， 睇埋晒嗰啲血压飙升嘅戏，你真系啊！好， 肤浅 Sarah， 我都系 A， 我拣雪柜。 好，正确答案。 好。正確答案咧係 A 嘅， 哎呀， 係啦，咁不如我逐個解釋 一下。好啊，好好 好。咁我先講啱嗰個啦。咁就係咧，因為點解我哋最好咧食藥係用水嘅，任何茶、汽水、果汁咧都最好唔好啦。咁咧點解講着重講濕溫水咧？因為有時有啲特別嘅營養補充品，例如益生菌啊、酵素之類嘅咧，其實咧佢哋對温度咧係好敏感嘅。咁咧如果啲比較暖水咧，佢哋已經可能會失去嗰個有效性嘅。 啊，係啊， 係啦， 係啊，唔可以用熱水嘅。 尤其有啲客人咧，成日佢哋慣咗，可能覺得暖水先舒服啲，或者係啱啲。咁咧，佢哋揾啲好熱嘅水去送一啲益生菌啊、消化酵素咧，其實咁樣咧會令到嗰個藥已經係失效咗噶啦。 嗯，知道。 嗯。 系啦，咁好啦，咁點解咧？我哋會都建議嗰個藥物咧，唔好乜嘢藥都擺雪櫃咧。嗱，除咗一啲本身係一啲已經係佢講明要擺雪櫃、雪藏咁樣存放嘅眼藥水或者藥啦，否則咧，平時我哋一般嘅藥咧都係建議擺陰涼嘅地方就可以嘅。 但我聽聞抗生素係需要擺雪櫃㗎。 如果你開了的抗生素藥水呢，可能都會放雪櫃，所以要跟回個指示，他沒有叫你放雪櫃，你就不要千祈自己不要放去雪櫃，因為呢其實我們拿出拿入的濕氣呢，其實它會黏住在藥丸啊、膠囊上面呢，其實它反而呢會更加影響到那個藥的濕 度、 藥性， 是那個藥的有效期，因為它可能會濕氣令它去太重呢，其實未必啱那個藥物的存放的。 好， 是的。 第三， 至於扭傷嗰個情況咧，其實我哋冰敷、熱敷咧要睇情況嘅。扭傷咧嗰啲我哋叫做係啲發炎啊，急性嘅發炎咧，通常我哋會建議用冰敷嘅。冰敷咧去減低翻嗰個發炎嘅情況，咁或者可能再加翻一啲消炎止痛嘅藥貼啊、藥膏去按摩一下咁樣去用啦。咁幾時用熱敷咧？通常就係一啲舒緩疲勞。你唔係發炎嘅，你只可能做完嘢嗰啲好攰咧，咁其實熱敷咧就會比較啱嘅。 嗯， 知道，明白曬啦。 好，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嗰個咧，大家都講得好啱啊。咁其實咧，咪食藥嘅話咧，最好唔好即刻瞓低。咁咧，你點都要坐起身，因為咧有啲藥尤其一啲抗生素或者啲我哋骨質疏鬆嘅藥咧，佢好容易會黏咗喺個食道嗰度， 卡住， 咁就會引起個食道發炎或者胃嘅發炎嘅。 明白， 冇錯。係 啦， 好多謝Angel老師。增知识， 真系学好多嘢啊！老师， 多谢晒，多谢晒， 大家都好聪明啊，答得好啱。 边个聪明啲啊，老师？ 你最聪明，好 系。多谢，我哋俾翻个奶鸡皮奖状你吓。OK， 好，我奶鸡皮一块鸡皮。 好，再一次多谢 Angel 老师多谢晒， 多谢， 拜拜吓， 拜拜， 拜拜。好，快到12点嗱，今日咧翻嚟咧，我哋就会有呢一个嘅风骚唱不完。 系啊， 咁啊，鸡皮博士，你今日会唱定讲？咁 系 乜嘢咧？又 too hustle 啦，系嘛？ 唔会啦， 望外鸡鸡。 嗱 咩嗱咩啊？无端端 嗱咩？ 冇嘢冇嘢冇嘢，嗱念一下啫。 好啦，咁至于今日咧，阿 Sarah 咧呢个好有意思嘅。咁而家疫情咧仍然系喺我哋身边兜兜转转啦，确诊数字啦吓，虽然而家就冇嗰排咁劲啦，咁但系都仲有五位数字嘅。咁所以今日呢个歌都系有少少叫做希望打气嘅吓， 打气， 为医护打气嘅， 冇错啦，冇错。 即系都要药剂师都要帮佢哋打气啊，佢哋都 所有前线工作嘅人都需要打气啊，来自不同嘅范畴。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星影嘅中午十二点零九分，我哋翻嚟有呢个环节。 你又唱，我又唱，风骚唱不完。 风骚唱唱唱不完，我可以天天年年年年到永远。风骚唱唱唱。 好，嚟到我哋嘅风骚唱不完啦。咁啊 ，Sarah 今日一阵间咧吓，就会有一只歌曲咧，都系为我哋嘅医护人员打气嘅。 冇错啦，咁啊，开始我哋呢个之前嘅话，当然要提一提大家要打嚟1872388， 冇错， 1872388报定名，一阵间咧就会参加我哋嘅 大点唱耶吓。好，阿马老师，有阵你使唔使啲音乐啊、乐队啊？ 有啊，我准备咗啦。 哦，你自己带咗啦。好，佢自己拎住一个嗰啲平板电脑。嗯，系啦。 攞住平板電腦就 OK。 係啊，佢 一陣 間 有隻碟。 哦 ，OK，OK，好，咁我哋一陣間先睇下佢做啲咩啦。好，呢個時候咧就真係獻丑啦。咁我同阿馬老師一樣，我都係唱歌麻麻地嘅。不過今日咧就 你叫麻麻地， 我絕對係麻麻地。 係 啦，阿鋭嗰啲先至叫真係唱緊歌嘛。 兩個都唱得好，兩個唱得好。 你係咪 live 啊？今日大佬咪 live？ 今日唔係 live 嘅，我啲信心都未可以完全 live， 因為咧我呢個歌咧我係喺一啲 karaoke version 攞出嚟嘅。咁因為有啲你即係佢同嗰原唱嗰個係有啲唔同噶嘛？你明我意思啊？ 明 係啦，即係如果你聽嗰原唱，有時聽 karaoke 點解佢好似啲快慢？同咗，同埋佢啲verses 摆喺唔同位嗰啲咁嘅咁咯。咁呢个歌咧就系好中意一个歌手叫 Jim Croce 嘅一只歌曲。I'll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送俾所有喜欢风骚快人嘅你。 Well, I know it's kind of late.I hope I didn't wake you, but what I gotta say can't wait. I hope you understand. Every time I tried to tell you, the word just came out wrong. So I'll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Yeah, I know it's kind of strangeBut every time I'm near you, I just run out of things to say. I know you understand. Every time I try to tell you, the word just came out wrong. So I'll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所谓喜欢风骚发型嘅朋友，咁虽然咧唱得唔好咧，咁但系都有我少少嘅诚意吓。希望每一天咧，我哋三小时节目可以带俾你一个欢乐嘅时间。有呢一首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Jim Croce。 Cause every time I try to tell you, the word just came out wrong. So I'll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Here I know it's kind of late. I hope I didn't wake you, but there's something that I got to say. I know you understand. Every time I try to tell you, the word just came out wrong. So I'll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送俾每一位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们，希望每一天我哋能够为你带嚟开心的三小时。有呢一首歌曲，都系咁啦吓，多谢大家。 好嘢， 好嘢，大佬，你可以参加我哋嘅二打六 合唱团，或者走去走去尖沙咀摆个吉他盒喺度吓，帮朋友 一齐啊， 系啊，救济啊，救济啊，咁样样吓。 唔系 ，OK OK， 真系好好啊， 好听啊，好舒服啊，即系民歌，我觉得真 系 好舒服。 嗱，翻嚟咧就有阿鋭姐啊，鋭姐呢只歌咧都系发发填词啊，我哋嘅吓， 犀利， 好朋友， 冇错，我就一个土炮制作嚟嘅。 因为佢今个礼拜 stay at home 啦，咁所以佢都系喺屋企自己吓，使唔使讲下个制作过程啊？翻嚟。 好啊，一阵间翻嚟可以同大家讲下呢个制作过程啊。 急性子，和我个性即使不可说类似，多感恩有幸手牵手放肆，矛盾与了解之间彼此靠倚，从前尚自怜屈屈不得志，你张开手给我救生衣，让我的人生多点宽恕，多一点意义，从此天天似昨天，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珍惜，回归开端那一面，看你天真的一面，爱你每一秒，爱你每一天，愿似这一面。再挣扎是信心透支， In times of loneliness that's when I can see， 多感激你没疑心的爱意， You gave me all the trust that's needed in me， 从前像自怜屈屈不得志，你的声音使我再开始度过七年的高低起跌，很多小故事，从此天天似初见，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新鲜，回归开端那一秒，看你天真的一面，爱你每一秒，爱你每一天，源自第一秒。从此天天似初见，海枯天塌不变，共你相约在那边，如心即使天气改变，与你交织新一天， 执田嘅呢首第一秒，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十二点十七分，风骚快活人， 你又唱，我又唱，风骚唱不完， 风骚唱唱唱不完，我可以天天夜夜年年到永远，风骚唱唱唱。 好啦，咁啊，头先我唱咗只 Dream Coach 嘅旧歌啦，咁啊，跟住到阿莎拉姐啊，李婆啦， 系啦，冇错。咁其实今日咧，我就系一个土炮制作嚟嘅，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咁事完就系因为我今个礼拜就 work from home 啦，咁我就觉得咧，透过个电话唱歌咧，其实基本上咧就都几难可以做到嘅。因为若果话喺我哋嘅直播室嗰度播音乐咧，我呢一度听嘅话就已经系 delay 两秒噶啦。咁所以咧，我就经过咗我一个星期嘅深思熟虑咧，咁我就同我哋嘅编导亦都有倾过呢个问题。佢就话喂，其实如果是好不好我在家里那里就用我自己有限的资源去录了它，跟着就交给大家烧了个碟之后就直头等大哥呢就可以在这个直播室里播呢，咁所以我昨天就做了这件事啦。首先我要手抄发给我的歌词， 咁跟住我就用我个 pad 嗰度咧播音乐，跟住再用手机录音。咁我琴日咧就唱到气咳，试完就系因为咧我就匿咗喺我哋一间房里面咧就去录制呢一个嘅歌曲嘅时候咧，我分别咧就系得到我附近嘅邻居啲狗不停咁吠啊， 静啲，静啲，我唔好， 佢哋直头系吠到咯。 喂，其实唔系，佢唔系吠你，佢系一起唱，因为佢哋有音乐感啊，佢中意啊，系啊， 系啊，有共鸣啊。你谂下，我唱到好似鬼叫咁样，佢哋系咁样啦。跟住我有几次我系完全唔可以用啦。好啦，咁啊，除咗狗叫之外嘅话，我有男朋友冲入嚟啦，即系同佢唔知做乜嘢啊嘛，咁啊走入嚟，咁仲我录紧音啊，咁好啦，咁跟住咧就直至到咧就我只猫咧爱因斯坦咧喺度刮门啦，佢死都要入嚟咯。咁所以咧就有好几次嗰啲系一定系中途啊，系总之系有嘢令到我系唔能够再唱落去嘅。 都几好笑啊！ 系好好笑，但我好猛咯、啊，因为已经唱到。把声已经拆晒，咁我谂我已经录咗成七八次啦。有几次嘅话，我觉得就系比较好少少，咁啊就系今日会送俾大家啦呢、這个 version 啦。咁啊要多谢阿发发，因为填一首歌咧，就系、是、希望可以为我哋所有香港人，而家咧正在疫情当中，我哋知道有好多啲即系时间，又或者系日子好难过，但系咧我哋相信只要手牵手嘅话，一定能够渡过难关。最紧要嘅咧就系要向我哋一班嘅医护人员咧就致以最崇高嘅致意，因为咧你哋系前线，你哋系最辛苦嘅，加油啊！ 无论夜正几个浪，凝望尽力拯救更多个，无论再要奋斗几趟，能为你献出希望。明白病毒万千症状，但你样样事不必太惊慌。护士奋斗到百千疮，令你快点安康。同你两手相牵，医生医护就自坚壮，燃亮着那关爱，令你心平安，谁惧怕新冠攻击？为你冲破前途迷茫，愿这今天乃新冠疫情转眼就过。凝望尽力拯救更多个，无论再要奋斗几趟，能为你献出希望。明白病毒万千症状，但你样样事不必太惊慌。护士奋斗到百千趟，令你快点安康。同你两坚壮，燃亮着那关爱，令你心情安。谁惧怕新冠攻击？为你冲破前途迷茫，愿这今天那新冠疫情转眼就过。 志坚壮，原谅着那关我，令你心情安。谁惧怕新冠攻击，为你冲破前途迷茫。愿这今天那新冠疫情一转眼就过。 非常有意思啊！呢个歌啊，啊正啊正啊，好制作得非常之好，多谢晒啊，亦都谢发发俾我哋咁好嘅歌词吓、啊，希望每一位医护人员咧，第一健康啦，保持健康啦，同埋咧就喺工作之中咧都系要不忙，有时都要自己都要休息一下嘅吓、啊，希望佢哋唔好咁辛苦吓、啊。好啦，呢个时间咧，我哋重头出击，因为咧阿马老师咧就马上带嚟呢一个歌曲，唔需要介绍啦，好冇？我开始咧就进行啦， 好，冇错，犀利啦。呢一首系改编自《默默无言》，我最尊敬嘅狼哥嘅词。我呢首歌叫做《默默无言》，汤白可。坐车汤白可嘅嘢，往往系唔出奇嘅。我再过你，你又劏过我，但系点解你劏嘅时候唔能够喺同一时间一次过劏晒佢咧？你要一先一后咁劏喺我架车同我条裤里面，你专登嘅。不过咁都好，我哋可以喺对方嘅心里边互相憎恨，留下一撇洗唔甩嘅痕迹。偶然我去闻下，怀念一下。 风飘过，卷起飞花几。无论以前是爱是念，仍是那么要。今天再共你风中相见，的往事仿佛一个传闻。 我冇遮住车上嘅突迹，世事就系咁噶啦。嗰啲迹明明以为可以洗得甩，但始终唔肯抹。你帮我抹啊嘛！有啲嘢真系千辛万苦之后抹甩佢，又会觉得不外如是，又甚至觉得失而复得，多咗一突迹。与其系咁，倒不如拥有一份难忘核突嘅回忆，一笪永远嘅痕迹，咁咪仲好。 再共你风中相见，忆往事仿佛一个传言，怀念也是欢欣的一刹，谁可相爱千万年。 简直 大师级的创作啊！阿沙拉姐，你点睇啊？阿瑞姐， 啊，唔好意思，我瞓咗。 吓、 啊，我真系投诉佢，我觉得好太差。 嗯， 喂，你我唱得唔好，你可以话我。 你唱得唔好、 啊， 你有唱，你有唱到咩？ 我系 你有唱咩？ 我独白啊。 咁独白有咩音唔音音唔音准啫？ 喂，你都有 你用咩歌都得啦， 高低抑扬顿挫 啊，唔系好好啊，讲得系啊， 好 适合喺殡仪馆嗰度做啊，完全系适合。 我唔知点解有一种嘅就系佢以前嘅沙甸方有落嘅感觉咯。 系啊， 系咩？ 系啊， 嗯， 好有创意啊！ 我再检讨下，再检讨下，因为我 完全反映咗你嘅制作水准啊，系 烂泥扶唔上壁咯。 我冇咁讲啊， 我知道啊嘛，我自己知自己事啊。 啊 ，OK， 好啦，咁啊，多谢你唱得咁好听吓，但系点解女声嘅？哦，原来你系张德兰哦，我都明啦。太好啦就，好， 发现咗呢个秘密， 冇错啦， 冇咁明咧。 翻嚟咧就点样先啦？ 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 咩？而家卖嘢啊？你睇啱试试，睇啱试试咁啊，系嘛？哦， 睇物嚟拣，物嚟睇，物嚟拣。 系啦，冇错。 好啦，翻嚟我哋就会有点咗时间，一八七二三八八，引导气温，相对湿度89%，先睇12点半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政府宣布，下个月初将会向全港家庭派发防疫服务包，当中包括 KN95 口罩、快速抗原检测剂同中成药等嘅物资，目标7日内派发完成。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呼吁市民更加频密使用快速检测，以起到广泛社会筛查作用。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为加快接种进度，将会在下星期二在铜锣湾增设加路连山道短期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为12岁或以上人士接种伏必泰疫苗。今日起接受预约，中心亦都会向12至17岁的儿童及青少年，同埋60岁或以上长者派发即日筹。接种中心将会运作到6月底，开放时间是每日朝8晚8，下昼1点半至2点半。是清洁时间。另外，青衣站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亦都会由下星期二开始提供伏必泰疫苗接种服务。聂德权在社交专页指出，政府争取在下个月底之前将第二剂疫苗接种率提高至90%，并提升3至11岁儿童、青少年和70岁或以上长者以及院舍院友的第一剂疫苗接种率至90%。政府将会尽一切努力推出更多便利接种的措施。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301宗新冠病毒确诊的本土确诊，和3489宗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无新增的死亡病例。上海新增3宗疑似本土确诊个案。吉林的感染个案仍然占最多，有1110宗确诊和900宗无症状感染，主要集中在吉林和长春两市。上海共有1609宗的个案，分别是27宗确诊和1582宗无症状感染。河北合共有超过300宗的感染个案，福建、辽宁和山东的个案都超过150宗。内地至今共14651宗的确诊，4638名的患者死亡，19000多人康复出院。南韩后任总统尹石月严厉警告北韩，挑衅将会一无所获。尹石月在北韩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一日，在社交网站发表有关的贴文，又说南韩将会透过建立更加强而有力的安全态势，以维护自由和和平。另外，后任总统发言人金恩惠表示，尹石月会在今日下午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预计将会讨论北韩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问题。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沿岸有薄雾，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同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潮湿有薄雾，下星期初天气清凉，下星期中后期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 恒生指数报21,590点，跌355点，总成交金额72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5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88点，跌1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59.2跌6.8，美团138.1跌8.9，阿里巴巴109.6系跌4.2，恒生中国企业74.74跌1.4，盈富基金21.8跌3.4，药明生物64.8跌4.6，京东集团233.4跌8.2，友邦保险80.05系跌2.75，融创中国5.28升2.8，中国移动55.3跌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4，日元121.31，瑞士法郎0.927，加元1.253，人民币6.361，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04，澳元对美元0.7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日经平均指数报28,047点，跌63点。港金报18,310蚊，升18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61.67美元，卖出1,962.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人每日都奔波劳碌，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奖赏我哋嘅身体呢？ 其实最先决条件就係一个静止，咁所以呢我哋都唔好因为平时讲得太多嘢而劳役咗我哋嘅思想啦，我哋嘅情绪啦同健康啊，就係要用一个静止去奖赏返自己呢，先至会健康啦同埋会精神㗎。 要继续学习点样用唔同方法奖赏自己，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波。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嚟到我哋今日嘅风骚快人最后半小时12:37啊 ，Sarah 喺度啦吓， 点唱 喺度， 冇错，点唱啦。咁首先咧就网上都有啲人留言啦，咁啊睇下可以读到几多，读几多啦，好唔好啊？譬如话呢一位咧叫李苏玉啊，咁佢今日咧想送只歌咧俾我啦，约约同埋五轮真音功听，边个系啊？你啊，五轮真音功啊吓，即系多谢你哋啊，五轮真音功。咁同埋咧就系Jenny 话咧早几日去诊所咧，听到佢听紧风 show， 咁啊点俾咧阿傅医生嘅诊所啦，所有姑娘啦，李奕俊医生听啦，祝傅医生早日康复嘅。 系， 冇错啦。咁另外咧 ，Galaxy 贵，哇，小强你真系犀利。个环节系唱歌，你玩下独白就算啦。下个礼拜系咪朗诵啊？咁样，咁啊，佢有佢嘅方法啦，吓。 唔系，因为我真系唔想大家对耳仔受罪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另外 ，Wing Ann 佢话3月29我结婚30周年，可唔可以有一只分分钟需要你俾我老婆听咧？咁一阵间尝试啦。另外 ，Candy 咧就预祝一个真音公生日快乐，因为27号咧就系呢个风骚真音公咧佢嘅80大寿嘅，咁所以我哋咧一阵间都希望大家唱只歌咧祝佢生日快乐吓。 多谢多谢 吓。啊，冇错啦吓，咁另外咧就系有人想听马博士嘅青鸟啦，咁样样吓， 呢个 你会唔会唱啊？ 清鳥 哆哆啊 ，Green Bird 啊，想唔想聽啊？ 我知，我一日我認真啲去練習。 另外咧 ，Esther 都係啦，個祝馬老師生日快樂。另外咧，就好多人話：咦，點解會跌落街嘅？咁其實先若女都講咗噶啦， 佢唔聽， 你再重温再聽翻啦。 重温啦。 係啦，咁另外咧 ，Frank 話咧，琴日聽咗 YouTube 一個八十年嘅歌集啊，小妹妹日記真係好聽啊，同埋歌詞好得意啊，真想把他眼鏡也打破咁樣樣咯，一首舊歌嚇。另外 Mandy 咧就話想點只歌俾公司好好嘅老闆啦，上司個個都好好啦，我個女咧、朋友咧非常愛錫我嘅咁樣樣。好啦，咁不如就聽下電話好冇？電話裏邊有阿發發。 喂，发发 ，hello， 喂，你好啊，辛苦你啊，成日俾啲咁正嘅歌俾我哋， 正啊、 ，hello Sarah，hello， 马老师 ，hi，darling， 多谢你啊， 多谢你啊 ，Sarah 成日唱得好好，啊，马老师其实我成日都想写歌俾你唱嘅，不过始终都系。 唔紧要，有机会。 唔系，我要问一问我经理人， 理人 你真系。真系你俾我唱咩傻豬嚟、啊？ 上次嗰只本来天邊一嚿飯就俾佢唱噶嘛， 系啊， 佢唔肯唱天邊一嚿飯就俾咗阿央唱嘛， 你影響我個 image 啊！ 係啊，嗰只天邊一嚿飯係你嚟噶嘛，本來 係啊，佢覆得好快就係話唔啱啊咁樣啊，咁啊叮噹咗我啦。 佢好挑剔噶，佢唔係個個只歌都肯唱噶。 係啊， 啊咁啊，同埋我正話接電話嘅時候同 Auden 傾咗咧，我下個星期咧想寫首歌俾 Michael 同阿唐。Auden 話會同你合作唱， 哇！好嘢，好嘢，好嘢， 咁 勁啊！ 因為咧，星期五下個星期五係4月1日咧，就係阿 Leslie 哥哥離開我哋一支啊嘛。咁我想寫首歌懷念佢嘅，咁我就而家已經揀定咗首歌《風再起時》個 melody 咧，第一首叫做《心愛 Leslie》嘅歌。 哇！心愛 Leslie， 真有心， 太犀利！喂，發發，你應該進軍呢個填詞界啊！ 好辛苦噶，原來，因為咧。頭先啊，正話好似阿 Sarah 講喺屋企咧，做咗啲土炮製作咧，都咁多經歷咧，即係其實我都經歷咗好多困苦嘅寫啲詞，因為我聽阿早排農曆年，你知我聽阿麥玲玲師傅咧，即係擠咗好多財位啊，擠咗好多文昌位， 你又照擠啊？ 咁 Q 嘅文昌位咧，原來就喺我浴室裏邊嘅，咁所以每一次入到去我就好多靈感啦。咁、尤其是作完詞之後咧，有時即係有個框架喺度啦，咁啊到某幾日之後就會啊發覺。譬如半夜三更去洗手间，突然之间有啲词出嚟噶啦，咁、所以呢个就系文昌位发作咯。 发作， 所以有几次咧，我再改善啲歌词咧，样样唔好意思啊。有时我突然之间又醒起，呢两句可能会好啲，我就会补俾你咁 样。 完全冇问题啊！我就系觉得呢一啲咪就系认真咯、啊。 你点解个啰拉咁长嘅？李丽蕊，你个啰唔系你个啰点解拉咁长先？ 我个啰系对住你嘅。 小心好啲落街喎、 啊！喂阿、喂两、位，所以你哋啲火花咧，留翻下个礼拜咧，大家就好期待啦吓。 系啊，期待啊，期待。 系系啊，好啦，咁啊，但系发发今日有个特别点唱嘅。 系啊，因为呢个月咧，除咗后日有人生日之外咧吓、我见到好多人恭祝咗佢啦。咁我自己另一半咧，都系下个星期二3月29日生日嘅。 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 都系点翻嗰只歌 Reality 俾佢啦。 好， 都系点半首啦，因为 Reality。后半首咧就变咗 fantasy 噶啦，咁唔系好意头啦，咁所以就希望佢身体健康，咁同埋就亦都多谢点埋有个朋友咧煮餸好叻嘅 Raymond 哥哥咧就会嚟我屋企邀呢个羊架，然后食饭，咁我都系庆祝嘅咁咯，啊咁啊多谢晒佢同佢朋友 Lucas 系啦 ，OK， 玩得开心， 呢只歌送俾你嘅 Honey， 好唔好？ 好 ，Reality 啊， 咁期待啊 Michael Orton 下个星期五嘅表演啊， 多谢晒。 Bye-bye. Met you by surprise. I didn't realize that my life would change forever. Saw you standing there. I didn't know I'd care. There was something special in the air.Dreams are my reality, the only kind of real fantasy. Illusions are a common thing. I try to live in dreams, it seems as if it's meant to be. about you. Dreams are my reality, the only kind of reality. Maybe my foolishness is past, and maybe now at last I'll see how the real thing can be. Dreams are my reality, a wondrous world where 叫 reality 啊，咁我哋发发咧送俾个哈尔听啦。好啦，时间十二点四十六分，有位小朋友系咪啊？ 谦仔，谦谦仔， 系咪？谦谦， 谦谦， 喂喂，曾静谦 ，Hello， 喂， 系呀、啊、你呀、 啊啊， 小朋友你呀、啊，系咪啊？ 你叫做咩名啊？ 谦谦要出声喎，喂， 系呀、啊、 ，Hello， 谦谦， 有冇大人喺屋企陪你？ 家姐咯， 好啊，家姐系啊，家姐叫咩名讲唔讲得啊？谦谦。 钟顺欣， 钟顺欣嘅、嗯、好，咁啊，钟顺欣佢系咪十六号生日啊？喂喂， 系咪啊？ 系咪啊？ 听唔到， 你听唔到啊？ 你听唔到啊？ 咁点算？ 你撩下只耳仔先啦、啊嗯，有冇抹下先啊？ 佢系咪十六号生日啊？谦谦，都系听。 家姐系十六号， 系、嗯、你咧？你几多号生日啊？ 5月14， 你五月十四咁犀利啊！ 我哋一齐送晒俾你两位听，好唔好啊？ 嗯， 好，咁就乖乖地啦吓， 多 谢晒。好，另外咧，佢阿宝打咗电话嚟嘅，系咪啊？系咪阿宝啊？ 阿宝， 系 hello 阿宝， 两位主持好啊！ 你好啊， 你好阿 宝。我先嚟祝阿马小强27号生日快乐先啦。 系，多谢啊。 系，我侄孙女咧又系27号嗰日。 你个侄孙女啊，几多岁啊？ 10岁。 嗯， 系咁啊，就喺呢度咧，恭祝佢系学业进步啦， 好啊， 日日开开心心，健康成长。 嗯， 咁咧就同埋我确诊，即系有几个个亲戚都确诊咗，但系好翻啦。咁都系顺、 啊、 便都系希望佢哋继续身体健康啦。 好， 大家咁话， 系啊， 小心啊。 好啦，咁多谢晒阿宝嘅电话，好唔好？多谢晒， 拜拜， 拜拜。 好 啦，另外有位钟太嘅，钟 太， 喂，钟太， 钟太 ，hello， 系啊 ，hello， 钟太，唔好怒气，闹闹啲细路仔住，我哋点将？ 你边度有啫？ 有啊，阿钟太俾面我哋，唔好闹，唔好闹。 哎呀，好活跃噶两个， 系 咁噶啦，细路仔真系。 佢咧，阿妹嚟咁讲啊。 唔紧啊，唔紧啊，钟太讲。 佢想点唱？ 好， 系钟太你讲啦，系。 系啊，俾阿 表哥 妈咪先，妈咪过咗噶啦，就 系 生日快乐，爸爸生日快乐。 系、 嗯。咁咧就哥哥啦，三表哥、大表哥啊、姨妈啊、舅父啊，咁阿婆婆、公公，因为公公咧而家都仲喺医院，先几寻日开始咧就。转返阴性啦，咁希望佢快啲出院啦、 嗯。好好一意系咁。 咁样呢佢就点隻歌俾佢哋唱，听全部生日快乐咁样样，佢唔敢讲。 唔紧要 听得清楚噶啦、好，多谢你的电话，好唔好？ 好， 就送呢只歌俾佢哋啦。 好 OK， 好，拜拜， 拜拜。 哆啦 A 梦送俾所有听紧嘅朋友们，祝大家身体健康啊！ 我的快乐比天高，人人如意开心欢笑，跳进美梦寻获美好。发生奇妙口袋里，你的希望必得到，离奇神话不可思议，心中一想就得到。想少了伴侣飞舞，云外看琴谱，咦，是竹蜻蜓啊！人人如意开心欢笑，跳进美梦寻获美好。爬上奇妙口袋里，你的希望必得到，离奇神话不可思议，心中一想就得到。想少了伴你飞舞，云外看琴谱，咦，是时光机啊。人人如意开心欢笑，跳进美梦寻获美好。发生奇妙口袋里，你的希望必得到，离奇神话不可思议，心中一想就得到。想少了伴你飞舞，云外看琴谱，咦，是随意门啊。多喜爱，谁都知我真喜爱， 梦啊！送俾所有听紧喜欢儿歌嘅朋友们，呢、這个真系好经典嘅。 哇，开心嘅歌。 系啦，电话里边有阿可嘅。 阿可， 喂喂 喂， 系啊，可。 喂，你哋好啊。 系啊， 好。诶，你好啊。 一次打嚟，你哋翻嚟之后，我第一次打嚟。 多谢。 好中意梁继章啊！ 多谢多谢多谢。 阿小强啊，同埋阿。 李 丽人 系啦，冇错冇错冇错。 系啊，你哋好啊，你哋好啊。 嗯，多谢晒。 好出色啊！ 你哋开心啊！好啦， 就成日听《风骚快活人》嘅，即系阿梁思浩嘅时代啊，阿梁继章咧，真系听到我笑到我肚痛。 都好多年前啦，吓唔紧要，无论边一几时嘅《风骚快人》，都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嘅。 冇错啦，开心就好。 系啊，同埋咧，好中意听你播嗰啲歌啊，你以前嗰啲咧，但系而家你哋今次咧就播多即系。主要都是播新歌啊！ 第一个钟头旧歌多咯，第一个钟头就旧歌多。 第一钟头啊？ 系啊，因为你都要推动一下啲新歌噶嘛，介绍俾多啲人认识啊嘛，系咪？即系咁 啊，不过你星期四好似就播多啲旧歌咁 咯。冇错，你多啲支持啦。好，阿可啊，你今日有冇咩特别嘅点唱呢？ 冇啊，打嚟鼓励下你哋啦。 多谢晒， 多谢啦， 多谢晒，多谢晒。 多啲人欢乐。 好。 同埋咧，放香港咧，就即系。个疫情快啲控制到啦， 希望啦，大家咁话都系咁谂。 同埋经济咧，有机会去快啲 好翻， 即系好翻啦。因为有时即系见到我土生土长嘅香港，见到咁咧，都有时好心啦。我出到街咧， 哇，周围 冷清清我， 吉晒铺啊，真系阴公， 冇办法吓， 希望做得好啲啦，系咯， 多谢你支持，系 多谢全程感受嘅， 知道。 系，帮我就咪点样就全程感受。 好，知道嘅，已经拣咗噶啦，好， 更加好啦，大家都加油啦，努力啦， 一语系咁。 前程感受，希望每一位香港人继续加油，希望疫情快啲过去啊！ 嗯。 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让毅力赐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 前程感受罗文呢一首歌曲，咁喺节目完结之前咧，阿李丽月咧就话今日咧有个特别嘅歌曲送俾个特别嘅奶鸡皮师傅嘅，系啦， 冇错啦，系啦，特别的歌送 俾 特 别 嘅， 咁啊有请李婆为我哋唱出， 多谢， 开始，恭祝你生日冇乜皱纹，庆贺你精神快乐。年年都有得食，岁岁都咁丰收，恭喜你，恭喜你！ 哇，多谢多谢多谢！哇，我今年真系好开心，因为能够咧响呢度同阿大佬同埋瑞瑞一齐过。 好，希望大家都 衷心，希望大家都开心。好，好冇？ 有位陈先生想送我哋呢只歌俾我哋听，同埋所有听众。 好，来吧！ 成功破了，下个礼拜一风骚爆人， 哎、 邀请大家。 准备打卡 掉。 啦，送埋俾阿马老师啦，乘风破富浪啊！ 哦，好。 好啦，星期一咧，风骚范围咧继续恭候大家。咁到时咧就 精彩啦！到时啊，大佬就喺屋企。嗯， 系咩？系咩？哎呀，我都唔知嘅。好啦，咁啊，一点钟嘅新闻报告翻嚟会有 Made in Hong Kong， 下个礼拜见。